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今日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早上啦，今日咧就系2023年嘅4月20号，咁啊星期四嘅早上嚟嘅，农历方面咧就系3月初1嚟噶啦，咁啊如果喺即系计翻农历年嘅话咧，今日又系新嘅一个月开始啦吓，咁啊23度嘅气温，咁啊见到雷暴警告啦，生效时间去到早上嘅6:30，之前是6:30啦，而家8:30啦吓。咁啊，今日朝头早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继续咧都有白泉老师白嘅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听众噶。咁啊，今日朝头早咧雨势可能会大少少啊，咁啊希望大家咧驾驶人士咧都要特别留意住啊吓。 晨光每日一格。 天气咧就麻麻地，咁啊有阵时仲会落下啲雷暴嘅，咁啊但系千祈咧都系呢句，唔好俾天气影响咗我哋嘅心情。咁虽然咧我寻日喺节目嗰度都讲噶啦，咁啊以前啲诗人咧就系因为天气嘅变化，咁啊作咗好多劲嘅诗啦。咁啊但系佢哋系诗人啊嘛，咁啊佢哋可以作诗，咁我哋都要谂办法咧去到抒发一下咧呢啲即系叫做郁闷嘅天气咧，咁啊大家简单啲可以做下运动啊，约下朋友啊。其实只要天大嘅事都好啦，唔好影响自己正常嘅作息嘅话咧，咁你都已经系成功咗一半噶啦。起码你唔会俾情绪控制住自己嘅人生。有阵时遇到情况，就算自己出丑都好啦，即系而家有句说话叫做咩啊？只要自己唔尴尬，咁啊，其实件事就冇乜嘢嘅。所有嘅事情咧，最紧要就系心入边咧抱住一个有阳光嘅态度嘅话咧，咁万事咧就可以好好地去到解决噶啦。咁所以今日朝头早除咗晨光第一线陪住你之外，仲有阳光下的我们。 是谁夺走了我们最初的善良友爱，彼此信任尊重，我不要你的嘲讽冷漠刻薄，我要你的温度，我有我的态度，但也绝不失去我的风度，你告诉我你不心痛，在每个带刺的字的背后有一个故事。 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晨光世界。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吓六点十五分的早上啦，继续咧有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咧，晨光 Coffee Time 咧又同各位听众咧一起揭揭报纸啦。咁啊，都系啲得意嘅同埋靓嘅嘢嚟嘅。咁啊，话说香港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展览噶嘛。咁啊，呢啲展览咧，咁啊好多时咧即系政府都会帮我哋引入嚟噶。今次咧就系全球首个凡尔赛宫啊，叫做沉浸式虚拟展览。咁啊有个名嘅，叫做虚拟凡尔赛宫之旅。咁其实喺寻日嘅时间啦，喺香港文化博物馆咧都已经开幕噶啦。咁啊，展览嘅焦点咧就包括就系有好多嗰啲叫做感官体验啊，亦都可以咧就系听到嗰啲模拟啊，路易十六路易十四嘅声音。咁呢个路易十四系咩声咧？其实我梗系冇听过啦，即系佢在位嘅时候我都唔知喺边。咁但系可以听到佢嘅声，咁个声点嚟咧？就先唔好质疑，咁啊，总之就听下先啦吓。好啦，仲有咧就会叫做哇闻到呢个咧就是、法国著名调香大师为凡尔赛宫创制嘅独特香气哦。咁呢个要解释啦，即系咩意思咧？咁其实法国就好多知名品牌做香水噶，咁啊啲香水咧系要用好多唔同嘅配方咧，咁啊沟出嚟嘅。咁我哋买嗰啲亦都有唔同香料、唔同配方，咁啊每一种咧有独特嘅步骤。独特嘅触觉同埋嗅觉喺入边嘅，咁佢呢个咧就攞翻透过呢一个陪跳咧，咁就可以揾翻凡尔赛宫啊，即系独特嘅香气喺度，味道咧就好紧要嘅，即系好似尖东嗰边嗰个商场，你一落去咧，你就哇闻到好大阵搵呢喇味啊，咁你又闻到呢个搵呢喇味，你又记得佢嘅，即系类似咁样嘅，咁佢就可以即系希望大家就会记住呢一种嘅气味啦。咁以后咧，即系去到法国嘅时候啦，当你一闻到凡尔赛宫嘅味道，你就会闻到呢种嘅味道，闻到呢种味道，又会谂起凡尔赛宫，就系咁样啦。好啦，咁啊由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开发嘅，咁啊全球咧就第一个啊介绍呢一座咧历史地标嘅虚拟展览，咁啊亦都会喺香港咧就做第一次嘅展出噶。咁啊大家你都可以喺呢一个嘅叫做展览入边啦，咁啊会听到啊会闻到，即系有好多体验喺入边嘅。咁另外咧就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啊杨润雄咧就话到啦，咁啊凡尔赛宫咧就系享负盛名嘅世界遗产，冇错，咁啊亦都咧就系广受游客欢迎嘅一个名胜古迹嚟嘅。今次咧好特别啦，咁啊唔系搬佢过嚟，系利用咗数码嘅媒体啦、科技啦，呈现咗一个咧就系非常之靓嘅凡尔赛宫嘅建筑群，咁啊令到大家咧入到入去文化博物馆嘅时候啦，都好似置身于凡尔赛宫咁样。咁呢个咧就唔会咁死板，即系亦都唔使大家飞嚟飞去，但系亦都能够好生动咁样展现出啊，即系如何用呢啲先进科技去到诠释下艺术以及咧就系历史嘅。咁当然最重要嘅咧就系可以推动一下文化交流啦。咁呢个项目咧其实都系因为支持翻就法国五月咁啊。可能大家之前都有听过，法国通常喺五月份都有好多唔同嘅艺术项目嘅，咁所以今次咧亦都有六个嘅唔同嘅主题，包括咧就系时空穿梭啦，凡尔赛宫之辉煌璀璨，仲有咧就系凡尔赛宫之百年艺韵，凡尔赛宫之自然景观，仲有凡尔赛宫之创新，同埋凡尔赛宫一日游。其实我最有兴趣咧就应该系最尾嗰个凡尔赛宫一日游，咁起码当自己去过嘛，咁啊同人倾啊有得倾。咁另外咧就系啲游客啊，咁大家入到入去嘅时间咧，咁会有一个叫360度嘅电子屏幕噶嘛，咁大家咧入到入去嘅时候咧就，我好似透过呢个全景影像咧，就将呢个凡尔赛宫啊最著名嘅宫室啊，包括佢哋嘅叫做镜厅啦、战争厅啦、麦尔利厅啊等等等等咧，咁啊呈现喺大家嘅眼前嘅，咁可以体验一下咧呢啲嘅皇室气派。咁啊，每隔50秒左右啦，咁啊电子屏幕就会换，咁即系个 mon 咧就会不断换景，令到你咧就。企喺度啊，就已经有呢一种去到凡尔赛宫嘅感觉啦。咁啊，呢一个展期咧就喺4月19号，所以寻日咧都已经 launch 咗噶啦。咁啊，去到暑假初啦，咁啊7月9号，咁啊喺香港文化博物馆一楼， 咁啊，专题展览厅啊嘅3、4月及咧就5号馆嘅，咁啊大家留意住，有兴趣嘅朋友咧都可以去嗰度望一望噶。一首歌曲嚟自严明熙嘅《大开眼界》。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早上嘅时间嚟到6:23，望一望出边嘅天气先，大致多云啊，有骤雨以及几阵狂风雷暴。咁啊，局部地区雨势有时较大噶。我朝头早翻工嘅时间咧，都见过唔同区份，因为横跨咗几区。咁有几区咧都落紧大雨嘅，咁唔止而家出边点啦，我喺室内啦。咁最高嘅气温今日大概27度，咁吹和缓嘅偏南风，咁所以都相当潮湿啊吓。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咁周末至到下周初仍然都系有骤雨噶。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去到早上嘅暂时啊，去到早上嘅8:30嘅，咁大家留意住啦。嚟到星期四，咁就系我哋嘅晨光心灵鸡汤。咁今日朝头早想同大家讲一个字，呢、這个字咧就系旅途个途字。途字咧又有一个走字啦，走字部同埋个如字去到构成嘅。咁可以咧即系餐厅仔啦。咁可以咧就系咁样理解嘅。咁有啲人咧就会啊，凡事原来做任何事情咧都系留有余地嘅。留有余地嘅时候咧，自己咧先至会有路行嘅。 咁有路行就好紧要啦。嗱，大家咧就相亲相爱，和睦相处。咁人同人之间咧，就千祈唔好咁多斤斤计较。有阵时一句说话就系我为下你付出啊，原来大家又会为翻自己付出嘅。虽然有啲人会话喂，系咪个世界真系咁美好啊？但系如果大家都唔抱住呢种心态嘅话咧，个世界就肯定唔会美好啦。咁所以原来呢个桃字可以解说成为啊，我哋人与人之间嗰个嘅关系，但到底个情况又系如何呢？今日喺我哋嘅工作同埋学习入边，可能我哋都会遭受到好多唔同嘅挫折嘅。当你遇到难关嘅时候，身边如果有人可以关心自己咧，的而且确可以令到自己好快脆就可以跨过一个又一个嘅难关。咁所以咧，这个桃字咧，解作凡事留有余地，自己咧先至会有路行。虽然最终你都可以话咧，哦，你都系为咗自己，你对人好，系咪都系为咗人哋对自己好啊？咁啊，如果要计算嘅话咧，咁都系要咁计嘅。咁但系凡事其实就冇得计嘅。有阵时自己付出咗几多，都唔会谂个回报系有几多，反而就系谂啊件事会唔会做得好咧？专注去到处理一样嘢嘅时候啊，先至会做得好嘅。所以咧喺以前嘅时候，我啲老师咧都会同我讲啊，有阵时读书成绩当然紧要啦，但系每一个人咧都应该谂下自己最好系专注喺边一方面。例如你专注喺工艺上面嘅。如果你用一生的时间去到好好地付出在工艺上面，你一定可以成为一个表表者的。所以凡事专心一致，亦都对人哋留有余地，多点的关怀，多点的关爱，无论是自己又好啦，定还是其他人都好，你发觉大家条路呢就会越行越顺，大家的快乐指数呢亦都可以相对来讲越来越多啦。 自细就想飞，期许可找到自由，梦里到处也优美，我知太罕有，迷失路上，在痛苦沮丧跌跟后，成长为终身。 上系6:29啊，出面23度嘅气温啊，注意雷暴警告继续生效噶吓。先听听咧就是、一节新闻简报啊，揾嚟呢首嘅歌曲嚟自真奇嘅《Time to Fly》。新闻简报完咗之后，继续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政府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2,500,000的军事援助，以协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是去年二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第36批援助，令美国对乌克兰的总援助金额增加到超过$354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国务院网站说，新一批援助包括用于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的弹药、先进导弹、反坦克地雷等的武器。他强调，在俄罗斯结束战争之前，美国和盟友以及合作伙伴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另外，美国、荷兰和德国之前承诺向乌克兰援助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已经运抵当地。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感谢三国信守有关承诺。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和武装部队再次同意停火之后，据报继续交火。快速支援部队之前在社交网站宣布，愿意在当地星期三傍晚起全面停火24小时。武装部队其后回应同意停火，强调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但是前提是快速支援部队亦都会停火。不过进入停火时段，双方在赫土木总统府和武装部队总部附近仍然在激战，不时传出枪炮声。邻国乍得证实，大约320个苏丹士兵因为怕遭到快速支援部队杀害，逃到乍得，他们已经被缴械和扣留。美国阿拉巴马州东部小镇戴德维尔生日派对枪击案，警方拘捕两个涉案少年，并且控告两个人4项谋杀罪。检察部门说，被捕两个人分别16和17岁，将作为成年人被起诉，检方将会要求法庭不批准两个人保释。事发在今个月15日晚，一间舞蹈室当时正是为一个少女举行生日派对，枪击造成4人死亡、32人受伤，受害人主要是青少年，包括少女的哥哥。9个伤者至今仍然留医，部分人情况危殆。检方说会控告两个被捕人更多的罪名。山东科技大学青岛校区发生持刀伤人案，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青岛市公安局说，事发在昨日下午5:多，大学校园北门外有人持刀袭击，造成7人受伤，其中1人经抢救无效之后死亡，其他伤者没有生命危险。案发之后，警方迅速到场，当场拘捕疑犯，案件正进一步调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局部地区雨势有时较大，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朝早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创作可以是一首歌、一幅画、一出电影，原创作品以实体或数码格式呈现， 或者以任何电子传送模式向公众传播，同样受法律保护。尊重原创，只可以鼓励创作，令作品跨越界限，一瞬永存。数码版权正版流传。2022年版权修订条例将于2023年5月1号生效。 联系 香港， 香港95年， 公共广播95。 大家好，我是邓美玲，我最喜欢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的节目噶啦。喺呢度咧，祝福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老板话要赶工啊 ，Alice 派到几个人一起上去呢啲流动工作台做嘢。 唔得噶，强哥，流动工作台上工作嘅工人数量系要按照制造商嘅产品操作指引嘅指示决定，严禁超载噶。 Alice 就讲得啱啦，想知更多，不如一齐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嘅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离地工作要小心，安全守则要记得。我系 Alice 谷文。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咧嚟到6:36啊，咁喺直播室入边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嘅，咁出边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去到早上嘅8:30，咁朝头早咧等我打俾阿钟哥先，早晨啊钟哥， 早晨小白， 早晨，雷暴警告，唔知道你身处嘅地方要嘣嘣声咧，见唔见啲闪电啊？ 又冇喎。即係不過陣間當然唔知啦，但今日咧即係之前都同你講咗，其實開始天光㗎啦，都光啦。不過今日嘅光咧同上個禮拜嗰幾日就唔同嘅， 係 上個禮拜嗰幾日就陽光普照啊，呢個鐘數已經，但係今日咧你見到有周圍嘅景物嘅、 哦， 但係就係個天就灰冚冚， 密雲啊，今日係 係啊係啊，咁、啊、你話陣間會唔會落雨我就唔知啦，咁、但係琴日嗰場雨啊，即係落得大啦。 哦，系啊，系啊，寻日朝头早我哋收工10:00嗰阵时嘛，系啊，嗰阵雨真系犀利啊！我都有望出去咧，黑晒个天咁啊，黑死我世界末日咁样啊！ 咁又未至于咁样嘅，因为我睇嗰啲电影《世界末日》又系另一个景象 嘅。系、哦、啊，咩啲车飞埋上天噶嘛？嗰世界末日 咁样又唔同嘅。 吓， 不过琴日做完即系电台呢边咧，我就过咗去电视部有少少嘢搞咧，啲录音啊嗰啲咁。咁我整完之后，啱啱好大约咗半个钟头到啦。咁啊，11点未够，咁啊行翻出嚟。咁啊，我架车泊咗喺广播道咁啊。咁我正当行紧去嘅时候，突然之间感觉都有几滴雨、啊。咁我已经攞咗把遮噶啦、 哎。水为财啊，好啊，好先兆啊呢啲。 咁我就谂紧，争几步路有几滴雨。咁开唔开把遮呢？咁我最后决定都系唔开，因为开咗把遮嚟，可能啲雨都嚟咗，因为你做咗咁多年人，你感觉到啲雨几耐嚟得到你身边咁样。咁跟住唔好理咁多啦，即刻拔足狂奔啦，跑跑跑，嗰度仲要系斜路 啊！ 真系。 你喺广播度嗰度跑啊？其实我几想睇、啊，我好少见你跑步、啊。 走上去。哎呀，咁以前追巴士你都见得多啦，咁样都会赶地铁，咁啱见到月台，见到有另一班车，你都走过去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走上去。咁走到上去嘅时候，已经准备开车门，已经开始大雨啊！哇，唔好理咁多，一上车一闩门，砰！哇！好大雨啦！ 哇！我今朝咧，其实都有差唔多嘅经历噶。咁我去即系由屋企出门口，跟住去攞车啦。咁啊，谂住揸车翻嚟嘅时候，我行紧嘅时候咧，就觉得啊，寻晚落个雨嚟，好似咧都落得几大，个地湿晒嘅咁样。咁好啦，咁啊上咗车啦。好彩，我一上完车咧，都冇5分钟， 又倾盆大雨，系啊，呢啲咪我同你唔同咯，唉、哎，即系注定我穷一世啊，水为财， 感觉唔到啊， 离我而去啊。 哦，不过琴日咧，你今日就焗住一定要开紧车啦，因为你要赶翻嚟咁样。 系啊， 嗰个琴日嗰个情况咧就系咁大雨，我喺架车度，我决定唔开车。 吓、嗯，点解啊？咁你唔赶时间啊？ 有嘢做，但系又唔系话好赶。咁但系咁嘅情况底下。太大雨啊！ 嗯， 即系我觉得不如阵间先开啦。 哦， 因为我始终系停咗喺个标位上边咧，咁、系一个安全，即系相对地系安全嘅地方咁样。咁、当然咧，你话系咪最安全？又未知去到最安全，因为始终旁边有树啊嘛，咁样。咁但系都系一个相对安全嘅地方。咁我情愿唔开车啊、 哦， 因为我系直头睇唔到，大雨到系睇唔到嗰、那个、那个路面情况。 嗯， 咁你夹硬开车唔系唔得嘅。咁、但系。都系以查安全啦、啊。你就开个水拨开到最大嗰个功能，你都未必可以睇得到。 系啊，蒙晒。其实个水拨咧，即系都可以同啲驾驶嘅朋友分享一下。有阵时个水拨咪拨完之后咧，你仲有好多好多渍喺度啊。 系啊， 水渍咧，嗰啲玻璃嘅水渍咧，其实都几黑人憎啊。即系落雨天嘅时候咧，会令到你更加个能见度睇唔到嘢啊。其实都所以啱嘅，即系钟哥你咁样咧，即系一大雨就反而停低架车。其實是安全至上，例如咧，我以前咪有翻輕潭嘅，即係好多年前咁樣翻輕潭嘅時候，其實我放工翻屋企咧，咁啊揸翻去其實都好眼瞓。我試過有一次咧，即係眼瞓到哇頂唔順，咁我咧就真係決定咧唔得啦，即係隻眼咧即係睡魔急 call 啊！周公就坐埋喺我隔離啦，咁我就停咗喺側邊咧，一停低架車即刻秒睡咗。跟住我望翻只表咧，我估计我应该系瞓咗可能真系十五分钟咁样啦。咁但系我宁愿嗰刻咧，我真系停埋喺一个安全嘅位置，咁唔好影响嗰个马路啊，自己命仔嚟噶嘛，咁啊翻工啫，唔好 赔 命噶嘛。 啊，嗱，我而家趁咩啊？趁而家嗰个雷暴生效，暂时都未见到有啲咩异样嘅时候，我都系赶咗翻嚟。 哎呀，好啊好啊，咁快啲翻嚟，安全情况底下揸车系最好啊。 阵间倾。 好，一阵再见，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还有好多、哦、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是没错啦，在安全情况底下大家先揸车下。咁望一望出面的天气先，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的狂风雷暴。咁局部地区雨势有时较大㗎。咁最高气温27度㗎。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 96%。注意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8点半钟㗎。 苏醒过每清早，无法在镜子中看得清去路，迎合世界标准的脚步，疲倦不堪的旅途，偶然碰到只有伤口，含糊算我很好，麻木逃避软弱原来很痛，诚实面对的勇原来欠奉，却怕在未来寻觅我的笑容，失踪盼这种挣扎有人会懂，自觉很平庸，未得几个观众为我起哄，如未能把世界认同，我想至少活得有点信用，满脸倦容，这些饱胀走去走， 上时间嚟到6:46嘅时候啦，咁我哋呢首嘅歌曲嚟自王君而 Chloe 嘅《我不好》。朝早都有 KOL 系列嘅，今日会同大家讲下啲咩咧？就系讲下 fashion 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咧，邀请到时装界嘅达人阿海喺度。早晨啊，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听众。 咁啊，由寻日开始啊，系咁落雨啦，咁啊又大雨啊，又话黄雨啊、雷暴啊咁样好啦。咁啊，真系去到要出街嘅时候咧，我哋上个星期就讲过，提醒过大家有雨褛、雨鞋同埋雨伞，即系嗰啲遮仔咧。好啦， 系啊，我哋都几先知噶。如果错过咗嘅，咁系咪可以听翻 archive 可以重温啊？ 咁梗系要听啦！你话如果而家准备出门口啊，咁已经可以一路听住左边听而家呢个 live 啊，右边耳仔听翻上个星期。 系咪咁样样啊？ 咁梗系要咁样啦。 哦，即系你都几考啲听众喎。 系啊，两边都听，然后咧就知道今日出街嘅套路啦。 诶、哎，总之唔好谂啦，即系总之咧就真系咧错过咗重温嘅，听翻 archive 咧就 OK， 因为落雨咧都应该唔系净落一日半日啦，所以大家就可以听一下我哋讲关于即系落雨嘅穿搭啊咁样啦，落雨都可以扮靓靓。 系啊，嗱咁而家你话普通落雨咁，除咗遮之外，衫啊、鞋啊、 雨褛、啊， 其实系雨褛啊，帽咧都可以系其中一个挡雨嘅地，即系工具嚟嘅、哦。我记得咧喺外国有啲地方，佢哋甚至乎出街，其实我自己都系噶。我出到去，如果喺外國嘅時候咧，我都係第一，我本身個人我唔中意擔遮嘅，我係極度 係 極度唔中意擔遮。咁如果你話落雨，我仲要放狗嘅時候咧，咁其實我有陣時係直頭戴帽啊，戴帽咧就係啦，或者阿海都知道我有陣時跑山啦， 係啊， 咁你跑山你好人好車，你唔會拎住把遮噶嘛？ 哦，咁即隨轉變咯，你中意咯， 係都得嘅。咁但係我哋呢啲要型啊嘛。我哋最緊要咩要型， 同埋都真係唔方便嘅，同埋危險嘅，因為你行山其實你手你可能拎住啲手杖，或者你嘅手都要 free， 即係以防你可能你要撥開樹林啊， 冇錯， 跌嘅時候點樣跌啊，所以其實即係你嘅四肢都要好 alert 嘅，唔好拎啲多餘嘢啦。 我其實喺山係活動嘅時候咧，我兩隻手係戴住手套嘅。咁戴住手套嘅时候就真係好安全啦，你可以捉住啲树啦，捉住啲係呀，捉住啲石头啦，你咪好易好戒手㗎嘛。咁我落雨嘅时候呢，我就真係戴住顶帽啦。咁你就见到因为我 cap 帽嚟嘅，咁就见到啲水珠呢就直头喺嗰个cap 帽嗰个眼睛头呢滴滴滴滴啦。咁你就唔会影响咗你嗰个眼睛嗰个视野。 好有画面啊。 好有画面，系咪觉得好型 呢？唔系，即系纯粹一 blur 咗个样咯。 点啊你？我偶像派嚟嘅 sell 样噶，你 blur 咗个样 啊？即唔紧要嘅，偶像派嚟讲 blur 咗都型噶嘛。 啊，咁又系 有个画面噶啦 ，OK。 即系你真系靠翻后半食好嘢啊！ 你听声都型啦，而家。 哦，咁啊系啊，大家咁话呢啲。咁如果嗱，问翻海正题啦。咁如果帽嘅时候咧，即系有 cap 啦，有 hat 啦，有啲渔夫帽啦，其实帽都有好多形式噶。咁我哋喺穿搭上边咧。 有冇分春夏秋冬先？其實帽第一樣嘢有冇分㗎？ 質料就當然有啦。其實你話個帽型嚟計咧，都我覺得都冇乜嘅。但係質料就當然你要考量啦。譬如你話喂，而家夏天啊，都已經真係成三十度啊！早上個禮拜未落雨之前咧，喂亞洲真係31度啊，大佬唔係講笑啊！咁你冇理由你會帶頂冷帽出街， 或者絨毛，絨毛先死啊！ 係啦， 熱到個頭都生熱痱啊！ 真係同埋嗰個你耐熱程度幾高都好，咁你冇理由你個三身，譬如你著雪房，但係然後你頂帽係頂絨帽冷帽咁樣咧，就有啲奇怪嘅，我自己覺得，或者你背心小背心咁樣，咁然後你戴頂絨帽咧。好似好頭重腳輕，同埋成件事有啲怪嘅。 係啊， 咁即係我諗強如你點樣行偶像派都好，你始終個穿搭都係要平衡噶嘛。 嚇，係啊，係咪 咁？咁帽除咗 functional， 我哋頭先講譬如落雨咁樣，落雨你可能就係嗰個質料點解我哋講咁講究啊？你落雨嗰陣時咧，譬如你會帶啲咧輕身啲啦，可能係啲防都俾啲防水嘅。起碼你落雨嗰時佢滲水啲啊，佢唔會索曬你啲水啊嘛，係咪？如果唔係你咪濕曬咯，你個頭濕曬啦。佢其實係幫你擋雨啦。呢個功能主要為主，因為我如果我自己跑步嗰陣時咧，我都會戴帽嘅。咁我就以防咧，其實係咩咧？啲雨直接打落隻眼度啊！ 哦，其實痛噶，同埋真係影響視野啊！ 因為真係影響視野，同埋我真係試過嗰時我戴 con 跑咧，真係就我成隻 con 摺咗上去，因為就係啲雨打落嚟啊！ 咁都幾麻煩喎，同埋咧，我 戴單眼咯。 其實我戴 con 咧， 唔懶得要戴帽啊。 我戴 con 咧，好驚嗰隻 con 咧，成日睇嗰啲外電新聞，即係攝咗個 eyeball 後邊，哇，我好驚噶呢啲位。 我嗰次真係攝咗上眼角啊！其實我以為係直接沖走咗啊！嗰次乜真係好大雨啊！大家千祈唔好學，我嗰日應該唔知紅雨定黑雨。 嚇！哇！ 我驚出咗門口，我真係冇辦法啦。咁啊，繼續跑啦。咁但係後屘我去即係、就是、我去翻嚟沖涼嗰時候，我先知原來我哋 con 你攝咗上眼角。 哎呀！咁攞唔攞到啊？攞到噶嘛？ 攞到。 而家你隻眼入邊係冇嗰啲陳年 con 喺度噶嘛？ 我要再 check， 你要再 check 話你知，因為嗰次真係唔覺嘅，係啦，翻嚟先覺。喂，咁我哋講翻帽啦，唔好講隻靚先啦，講翻帽先啦。你頭先講有冇分季節咧？真係有嘅，你從個質料咧都已經係有分嘅。因為好簡單嚟講，你就算戴一頂譬如棒球帽咁樣啊。即啲而家好興嘅，或者以前我哋叫嗰啲 four van 司機帽啦，因為咧佢都會分唔同嘅形狀嘅，有啲會圓啲，有啲個頂就高啲，有啲你前面嗰個鴨嘴咧就短啲、長啲都好，咁都會有啲唔同厚厚薄薄，你就因應翻咧唔同嘅天時，你都可以揀唔同嘅質地啦。有啲人比較怕熱噶嘛，你揀啲薄身啲啦咁樣，同埋唔同面型咧都有考究嘅喎。 哦，咦？咁我真係要問多啲啦，譬如我呢啲咧。有个叫咩 天生明星 相？唔系啊，我系明星相啫，但系我系个下巴属于鞋抽嗰批嘅明星嚟噶。咁我有冇话我戴咩帽会好啲噶？ 咁都俾你谂到佢自己系明星啊？ 唔理噶啦，呢啲认死认屁啊嘛。 都唔紧要嘅，最紧要有自信嘅，我觉得都 咁梗系啦， 梗系啦。嗱，如果你自己咧，咁你其实即系属于面长嗰一派系啦。咁你戴 cap 帽咧，嗰啲你就唔好拣个帽型都好高啦。你咪越增越高咯，將自己 哦， 即係嗰個面型越拉越長咯。 嗯， 係啦，因為 cap 帽真係有分好多嘅，咁你可能咧戴一啲咧圓身少少嘅帽咯，咁盡量將嗰個頭型，其實我哋都係將佢攞個平衡感，調翻轉，如果有啲人咧塊面係比較圓啲，男女都係。如果你塊面係比較圓啲嘅，你不妨咧，你揀嗰頂 cap 帽咧，揀啲高身啲、挺身啲啊。 嗯，明白。 因为 cap 帽真系噶，有啲咧会系比较圆身啲嘅 cap 帽咧，佢直情好似系包住咗你个头。 哦。 咁啊，如果你个面已经圆啦，咁你再戴顶 cap 帽系包住你个头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似圆上加圆，更加突出咗你嗰个包包面啦。 哦，咁样。 咁你拣顶咧挺身少少嘅帽咯， 有 shape 嘅，有 shape 嘅， 有 shape 嘅帽，冇错。即系如果你买开帽咧，大家就会知道噶啦。同埋我想讲咧，如果女仔戴 cap 帽，嗱男仔冇乜得好搞啦，即系你个发型。你唔好话，我即系掹翻条头发落嚟，浸翻侧边两鬓，有啲留翻啲头发出嚟先。男仔冇乜得搞噶啦，但系一眼都可以讲下嘅。譬如你会唔会戴个眼镜啊，或者留下须啊咁样咧？ 其实我又想问你，一讲眼镜，我即刻想问，如果戴 cap 帽，我又戴眼镜咧，其实块面好似好多嘢咁，会唔会？ 唔会噶，我觉得几型噶。 哦，系咩？ 系啊，其实而家好多韩国女仔啊，香港女仔都会咁样做噶。 系咩？ 戴啲好型咧，戴大副嗰啲眼鏡咯。 係啊係啊係啊，嗰啲咩八角形嗰啲好大副嘅眼鏡。 我自己都會個大方形，因為我去買眼鏡好笑噶，即係因為我塊面比較細嘅、啊，但係咧我就專揀埋嗰啲框咧好鬼大嗰啲。 哦，係啊， 跟住其實眼鏡鋪嗰啲人咧，通常都會，但係我係即係我係冇度數啦，副眼鏡即係純粹係貨。扮靚咁樣啦，咁、啊、但係眼鏡 你本身係冇近視，但你話戴框嘅， 我有嘅，我其實做咗 LASIK 嘅， 哦，唔怪之得 啦。我以前未做嗰陣時咧，就要戴框，咁我就係、是、因為呢單嘢，因為跑步真係好唔方便做運動，我先去，我先至得嗰200多近視，我咪就喺做 LASIK 咯。 哦，你又好啦，我散光都300多咁工，唔戴眼鏡盲毛咁樣。 嗰陣時做完咧，零近視零散光嘅勁開心。 你又好啦， 即係清楚白，但係而家唔使睇咁清啦，唔緊要啦，少少毛，我而家翻翻嚟啦啲近視，有近視又老花又散光，咁唔緊要啦，所有嘢攤埋一嚿咧。冇問題，安全就得噶啦。 OK OK OK， 係。 咁眼鏡咧，我通常我會戴啲咧好鬼大副嗰啲噶。咁咧，因為我塊面細啊嘛。然後咧，去到啲眼鏡鋪咧，十個有九個 sales 都係同你講：嗯，小姐啊，其實呢個你會覺得太大。咁跟住我話唔緊要，我就想揀副大嘅咁樣。 係啊。 咁冇所謂嘅，因為咧我塊面都比較細，咁我覺得戴啲大眼鏡、大 cap 帽咧。我又覺得可以 嘅 喎、哦。 想象到係靚，即係有一種新嘅感覺啊！即係而家新派就係咁樣，係啦係啦。 就算咧，你有啲包包面嘅女仔咧，其實你都可以咧揀眼鏡冇問題嘅。即係我唔係話哎呀面細就可以做到呢啲穿搭，其實唔係嘅。你就算有少少包包面咧，都可以做到呢啲造型嘅。你都可以眼鏡加 cap 帽啦，都係 OK 嘅。咁頭先講話髮型啦，如果你想做一啲咧，我哋所謂叫小顏嘅效果， 小咩話？小顏 唔好咁包包，小顏啊。 哦，咁樣。 顏啊，顏值高啊，即係我講我 啊。哦，呢個係。 即係我講你，我講你顏值高啊。 我顏值唔高，我都要諗下我塊面嗰個下巴點搞，成個鞋抽同茄子咁樣。 不如試下流蘇啊，不如。 流蘇啊，依個冇諗過喎、啊，會唔會好核突啊？ 我 覺你覺得我得咩？ 試咗先、 啊。咩羊咩蘇定係阿 Lam 嗰啲啊？ 唔係啊，包住嗰啲咧，大叔嗰啲啊， 包住嗰 啲啊，係咯。 都諗諗先。 碧鹹。 碧鹹啊！我留唔到嘅，我啲蘇生唔到咁多啊。 咁呢個你天生冇計，我幫唔到。 我天生啲須咧都係譬如阿 Lam 嗰啲啊，同埋個下巴，即係嗰個鞋抽位咧係少少咁樣嘅啫。我側邊冇嘅，冇佢哋留得咁靚噶。 碧鹹嗰啲幾型啊！碧鹹咪就係流須啦，跟住又戴嗰啲嗰啲鴨嘴帽咧。 阿姐啊，佢係碧鹹啊嘛，我何許人啊？ 喂，阿哥啊，咁要試噶嘛，你唔試點知啫？ 好，我接納你嘅意見先。 我哋只不過攞個概念。攞個概念先，你想象下、幻想下、試下，可能得咧。唔好成日戴嗰啲生氣帽啦，你改一下嘛，講翻女仔先啦。點樣小顏啊？ 好好啊， 你成日講自己，你講下人哋得唔得噶？ 得小顏跟住咧， 咪就係咯。咁你可能都介紹下俾你太太嘛。雖然你太太都好 fit 啦，咁啦嗱，我哋點樣做咧？其實咧 cap 帽咧，我自己以前咧我就好中意扎曬啲頭髮，一條都不能少，即系我讲扎上去嗰啲头发一条都不能少。 啊、 我系唔容许自己有少少抌落，因为我系嗰啲咧，我好中意好干净嗰啲感觉噶。即系我嗰啲 all back 头咧，惊死有条头发抌落嚟嗰啲咧唔得噶。咁、但系后屘发觉咧唔 OK， 我硬系觉得点解自己大帽冇人哋咁型嘅咧？咁样、慢慢参考一下，譬如韩国啲女仔啊、日本啲女仔，甚至乎香港好多啲街头少女都系嘅。虽然我唔少女啦，咁但系唔紧要噶嘛，即系依都可以靓噶嘛。 啊、 就系咧，你可以浸翻。好蓬，即唔係叫蓬松，好隨意咁樣，你浸返啲頭髮落嚟、 啊、 兩邊呢甚至乎夾攣少少又得 ，cap 帽可以直都 OK 嘅、 啊， 或者你夾彎少少， 夾攣靚， 夾 攣係 少少。如果畫家帽呢夾攣係好靚㗎。 哦，係、啊， 真 係 唔好懶啊！你掹住我係咁要掹嗰兩條頭髮落嚟咧，我試過啦，唔得㗎。 哦，咦，咁啊真係要諗下， 即係你夾攣丁咁多，你抌落嚟嗰啲，可能唔係淨係側邊喎，你可能髮尾，譬如你扎啲低髻咧，女仔咧，如果你睇畫家帽咧、我覺得你夾攣頭髮好靚嘅，或者你夾攣少少，然後扎啲低髻咧，露翻啲頭髮出嚟、再喺兩邊咧好隨意咁樣挑翻啲頭髮抌落嚟夾攣佢。 哇， 好有氣質、啊， 係有氣質啦，有氣質啦，呢、這個真係唔錯喎、啊。不過嗱、我哋今日傾咗咁多先，其實我哋傾咗好耐啦。咁、我哋下個星期繼續喺帽呢個 topic 上面咧，睇下點樣可以配襯男男女女，可以即係戴帽就戴得靚啲，又襯得好啲嘅。咁我哋下個星期繼續講。 係啊，大家落雨啊，記得小心啊。 係啊係啊係啊，擔遮擔遮擔遮，唔該曬， 拜 拜。 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七分嘅早上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都提提各位听众嘅23度嘅气温啊，雷暴警告咧就生效紧嘅，暂时咧生效时间去到朝头早嘅8:30啦，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我之外啊，船仔都喺度啦，早晨船仔， 早晨啊小白， 今日朝头早咧先同大家一齐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员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今日咧，由上午嘅8:00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亦都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7:09啊吓，啱啱7:09喺直播室入边，而家加多咗啦 ，Didi 都喺度，早晨 Didi， 早晨，早晨啊小白，早晨啊船仔， 朝头早咧，咁啊都啲雨势即系时大时细啦，都几难揣摩嘅，咁啊唔知会唔会影响到交通方面嘅情况咧？ 系有噶，今朝早晨暗早有交通意外啊，就都主要道路嚟噶，窝打老道啊，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影月台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咁早咧已经。开始挤塞啦，塞翻去边度咧？塞翻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而家龙尾排到隔田村噶啦，咁所以影响到狮隧出九龙咧，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揸车朋友平时如果行开狮隧出九龙嘅话咧，哇！如果今朝早咧听到我哋嘅广播咧，就最好转行其他隧道啊，或者系行大老山啊、城门啊、大埔道咁样咯。如果话一定要行翻狮隧嘅话咧，就要预翻多少少时间出门口啦。因为咧就系有交通意外啊，咁个位置我再讲多次啦，就系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影月台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隔田村噶，咁影响到而家狮子山隧道啦，出翻九龙咧。 系唔紧要啊！ 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系少少痰，大家要留意翻啊！今朝早用狮水出九龙嘅话， 我坐喺度嘛， 讲笑啫。 我即刻拎开，唔好意思啊，真系我冇揿个麦 mute 添。OK， 咁好啦，咁另外讲翻呢一个大角咀啦。咁由于大角咀呢个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大角咀嘅大全街啊，去翻大角咀道方向，近住大正街咁啊，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啦，经过咧就要小心。路面方面啊，都系嗰个恒常嘅樽颈。警卫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嘅，暂时就系咁多啦。 咁啊，一定要留意嘅咧就系狮山隧道啦， 冇错， 系啦。咁啊，可能啲朋友会觉得话都塞，咁如果你已经系喺嗰条公路入边嘅狮山隧道公路或者窝打路道一带嘅话咧，塞紧就俾少少耐性啦。咁啊，冇人想嘅，有交通意外， 当然啦系。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仲喺譬如马场附近嘅出紧去嘅，咁有得选择嘅，咁你而家就可以谂啦，到底自己应该系左线去呢个。狮山隧道公路定系右线往呢个大埔道啦，咁啊， 自己揾路走啦， 自己揾路走啦， 揸惯车人都知噶啦，应该 冇错啦，咁啊，自己谂办法啦吓，揾一个最合适自己嘅方法去到行啦， 冇错，最合适嘅方法自己行，大家都可以揾一个合适嘅新嘅巴士总站， 点啊？ 有个新嘅巴士总站系啦，深水埗深旺道海达村咧有一个新嘅巴士总站啊，就喺本个礼拜，即系今个礼拜啦，4月23日启用嘅，今个礼拜开始啊，4月23日启用嘅，咁本来咧旧嗰个喺东京街西。在路边站的总站有三条巴士线的79X、70 79X 啦、795同 795P 咧，都會喺4月23號咧搬入去依一個新嘅巴士總站。 嗯， 同埋另外一個啦，就係深旺道嘅總站，有九班，有四條線嘅，12號 A、18號、36號 A、286C 呢四條線咧，都會搬入去新嗰個深旺道海達村嘅巴士總站嘅。 嗯， 大家留意啦。咁平時去開東京街西啦，同埋深旺道總站依嘅搭依幾條巴士線嘅朋友咧，就要移一移嘅肉步去到依個深旺道嘅海達村啦。咁另外咧，都有個巴士線咧就受影響嘅，城巴二十號啦，就係由四月23號一日開始。等下先，收到交通消息， 即係仲有三日開始啊嚇。 係啦，嗯，咁我睇下先，阿姑俾我嘅交通意外啦，就係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觀景台快線有交通意外，啱啱撞噶，咁所以一段路開始車多啊。我再講一次啦，就係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觀景台快線咧，啱啱發生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帶咧開始車多啦，咁揸車朋友真係要留意啊。 係啦，咁啊，龍翔道對面線嗰啲咧， 去荃灣唔好八卦龍。 係啊，我都想提啊，唔好八卦。哇，我咩事啊嗰度？ 係啊，八卦龍成日都影響到反方向會 撞。特別咧喺落雨天嘅時間咧，更加唔好八卦，因為你個叫做剎車系統咧，就可能都要多即係多一兩秒或者 路面濕滑啊嘛。 係啊，濕滑啊，咁啊專注喺自己個駕駛上面啦嚇。 冇錯，仲有冇時間我講？ 有啊有啊，請講。 咁好啦，咁咧。除了個新的巴士總站，另外城巴二十號搭開呢條線都受影響的。城巴二十號呢條線由4月23號星期日開始都是它會擴展一個服務去到南昌和海達村，提供往來海達村，因為之前就去到維港灣做總站的20號。咁因為海達村因為新落成的屋苑，它由2020年至到2022年就分三期落成的，所以海達村開始陸陸續續多市民，它就要 加啲 配套啦，巴士配套啦，咁所以咧，平時咧二十號咧就係去到維港灣做總站，而家就唔係啦，而家咧就搬埋去海達村做總站啦，同埋咧就係新延咗佢個服務嘅。咁佢依日巴士線咧就係由啟德嘅木安街開出嘅，咁咧就係照原有嘅路線啦，去翻大角咀軍會港巴士站之後咧，就繼續沿翻深旺道去翻海達公共運輸交匯處啦。咁呢個新嘅站咧，都中間都加咗啲新站嘅，喺邊度咧？就會喺深旺道嘅聚餘道啦、南昌公园同埋富昌村嘅，咁好啦。如果由海达村去翻启德嘅咧，就系会由深旺道就去翻中汇街嘅巴士站之后咧，继续照翻原有嘅路线去翻启德嘅木安街啦。会加咗个新嘅巴士站噶，咁就系深旺道嘅富昌村同埋港湾豪庭嘅巴士站。咁而来往方向原本喺大角咀维港湾嘅巴士总站咧就会取消啊，即系本来会经维港湾嘅站咧都会取消噶。咁好啦，启德嘅木安街咧开出嘅班次服务时间就系朝头早5:40至到午夜嘅12:20。咁另外啦，由长沙湾西开达。由長沙灣西海達村開出的班次服務咧，就會由早上5:30啦，至到午夜嘅12:15嘅，大家留意啊！巴士站搬咗，同埋咧城巴二十號嘅巴士線咧都有改動嘅。 係，咁都幾多改動？呢啲改動其實未必聽得切啦。咁但係聽眾可唔可以喺翻嗰啲巴士總站嗰度啊？ 可以一上網就揾翻，或者你打翻城巴二十號就會話俾你聽，誒幾時會有新站啊？幾時搬啊？咁樣咯。 係永久搬噶嘛？係嘛？ 係啦，冇錯。同埋最主要就係有兩個嗱，東京街西嗰個路邊巴士。站啦，同埋深旺道总站嗰个站咧，就会喺今个礼拜日开始就搬咗去呢个海达村做巴士总站喺深旺道嘅。 系啦，咁其实喺条村入边做个总站啊， 方便好多。因为你陆陆续续海达村咧越嚟越多居民嘅话咧，咁你要俾人哋有配套啊，冇车分流又系唔搞。 喺路边做个总站，咁有阵时又赶住走，又惊阻住其他车咁。 系啦，所以都要多谢呢一个巴士公司同埋运输处啦。系啦，好 协调得好啊。 系啦，咁啊方便我哋居民就非常之开心啦。 啱啊，多啲人。人性的措施咧，我哋生活得就会更加好啦、 嗯、 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天气方面问问阿 O 先，早晨啊 O， 早晨啊 O， 早晨早晨早晨，两位拍档，早晨晨光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早晨早晨。 系雷暴啊，有冇嘣嘣声啊？而家 嘣嘣声就冇，反而调翻转头咧，啲雨势咧就冇咁绵密啦吓。咁头先都哇落得好大噶，咁依家嚟讲就好翻少少啦。如果你可以趁住呢、這个。時間嘅裂縫咧，出到門口啊，翻到工翻到學咧，理論上咧就唔使咁狼狽咯。因為依家啲天氣大家都幾估唔到噶，即係突如其來一陣嘅嗰啲驟雨咧，你就算有遮你都會濕嘅。咁但係你正常可以掌控到自己時間，你咪啊等一下先再翻。再去另一個地方，譬如你約咗人食飯，咁咪遲少少，即係翻工冇得遲啊嘛，翻學冇得遲啊嘛，考 DSE 冇得遲啊嘛，咁所以 考 DSE 真係唔好遲到啊， 肯定唔好遲啊呢、這個， 真係唔好遲， 係啊， 最近係你嘅船，即係你考咗幾年啫喎， 係啊係啊， 係咯， 係啊，咁、啊啊啊、總之就。 預留時間啦。咁啊，詳細天氣交翻俾兩位拍檔講好嘛？唔該曬， 唔該曬。今日咧就大致多雲啊，有驟雨同埋幾陣狂風雷暴啊，局部地區雨勢比較大啊。咁一定要記得帶遮，因為船仔我今日真係唔記得咗帶遮出門口。 哦，我一開朝頭早一見到船仔嘅時候咧，其實船仔都好，因為今日早六點鐘都已經翻嚟啦。咁一見到佢嘅時候，佢第一樣就同我講冇帶遮啊。係 啊，我心諗，咦，小發你會唔會有帶遮咧？咁樣。 吓，唔紧要，我可以遮埋你。 哎，咁就太好啦，系啦。咁头先讲到局部地区地区雨势比较大啦。咁今日嘅最高气温咧，大约系27度嘅，吹和缓偏南风啊。展望咧，明日间中时间有骤雨同埋雷暴。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是有几阵骤雨嘅。 咁啊，而家23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97%啦。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嚟嘅。咁另外咧，就见到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暂时去到早上嘅8:30啦。咁其实头先阿船仔都同我哋讲啊，系咁啊，雨势有时颇大，明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咁啲雨咧系落到几时咧？咁啊，再睇翻天文台嘅9天天气预报咧，其实就去到下个星期五咧，都仲系落住雨嘅天气啊，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咁但如果你话大雨嘅话咧，应该咧就落到星期五，即系落埋听日咧，大雨就会收一收，然后咧就会变咗啲中雨啊，同埋细雨嘅。咁最紧要咧就系大家睇啱个天气，准备定啊适当嘅服饰咧，咁啊出门口唔好迟到，睇啱交通各样嘅嘢咧，咁啊无往而不利。咁希望大家今天咧最紧要咩顺顺利利，千祈唔好因为咧天气影响心情啊。 晨光大學，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晨光大學入边啦，电话旁边咧亦都邀请到资深经理人阿 Jerry 喺度啦，早晨 Jerry。 早晨，早晨 。今日咧，我真系都见到啊，最近有好多唔同嘅新闻消息，娱乐嗰啲又讲紧啦，又话哇呢、這个同边个咧又拍拖，哎呀又分手啊咁样。令我谂 有冇分手咁严重啊？ 咁我哋呢啲咧一般嘅八卦人啦，咁啊梗系会用呢啲咁样嘅心态去睇噶啦。但系咧又真系睇到咧，其实以前嘅娱乐圈同而家娱乐圈咧有好大嘅分别啊。在我嚟讲啊，以前咧就坚守不拍拖不结婚呢啲咁样嘅方向嘅，因为偶像咩都唔做得，净系准爱你嘅粉丝。今时今日咧，我发觉好多都唔知系咪大家大胆咗，定还是个意识形态市场完全唔同晒。咁啊，见到呢啲分手嘅新闻，好似大家都当食生菜咗 ，Jerry。咁但系你作为经理人嘅话，会唔会好怕有呢啲嘅情况出现？又点样去到拿捏咧？吓， 我问咗你先，我要你头先讲到你话第一句，你话诶、哎，我哋呢啲八卦人 系啊，系啊，系啊。 好啦，我问你啦，我就唔当你系啊晨光第一线嘅 主持，唔当啦， 主持啦，我当你系观众啊，一个粉丝啊。你话你自己，你一留意人哋呢啲拍拖啊、结婚啊、分手啊、甜蜜啊，你就形容为知你自己系八卦。 系啊系啊， 咁点啊？你其他嘢你唔关注咩？你关唔关注先？定系你话唔系？特别关注拍拖情感事噶？你讲下俾我听先。 嗱，老实讲啊，我啫。既然即系 Jerry 都问我，我梗系一打开娱乐版啊，梗系睇下啲风花雪月啊，有啲 juicy 啲嘅嘢，故事式嘅嘢嘅。咁、 okay. 人好简单嘅啫，咁你 sell 戏嘅，咁你都系讲到戏啫，咁我咪入戏院睇咯。咁但系你嘅人生系你自己嘅 story 嚟噶嘛？个 artist 自己本身 story 嚟，嗰个冇剧本噶、哦，个剧本就系报纸卖嗰啲嚟噶。咁我要追古仔，梗系去娱乐版就系咁嘅心态啦。 哦、oh, ，OK， 嗱好啦，咁啊啱啦，你答咗我个问题咧，咁我容易讲啲啦。但我哋因为而家我同你两个倾紧偈啊嘛，咁我就当你就系观众， 好啊， 不代表啊我哋广大嘅粉丝们啊观众们啦，净系讲你啫。 好啊， 我就系而家就嚟，我哋呢啲就嚟服务你嘅，因为你就系呢个观众。 嗯， 既然你都会咁留意呢啲嘢嘅时候， 嗯， 咁我哋就会第一时间咧就会谂啦，啊，以往吓。啲粉丝们甚至乎啲铁粉啊，啲追星啊，追偶像嗰啲，我哋真系由几十年前开始咧，好多好追偶像追星嘅朋友咧，不论男女啊，都会举例称之为，哎呀，我老公 啊， 我老婆 啊，其实嗰种情操系表现紧啲咩咧？就系表现紧。我觉得我鍾意呢位偶像鍾意到呢佢係我嘅、我唔同你分享所以咪有 因為一紙婚書嘛，結咗婚就係我噶啦嘛。 係啊，梗係啦， 呢個文明社會。咁其實呢一種咧就係一種情感嘅抒發嚟嘅。 嗯， 好啦，咁當我哋即係當啲公司啊、娛樂公司啊或者經理人公司啊，明白了解咗，哇！原來啲粉絲係咁樣嘅，佢哋要擁有嘅噃。 嗯， 啊，即係當然咧，你實際上係擁有唔到啦。 係啊， 佢哋呢個仲係一種心靈嘅擁有。 心靈擁有都好緊要嘅呢啲事。 好緊要，好緊要，絕對好緊要，一種寄託嚟噶嘛。系咪佢影响你嘅情绪啊？鼓励性嘅嘢，或者佢见到人哋唔开心，你都会唔开心嘅时候咧，咁所以就会衍生到一样嘢，就系、是、哇！既然啲粉丝偶像派啊，特别系哇，咁唔好立乱公开你嘅所谓私人生活，特别系恋情啦。因为始终情感呢一样嘢咧，对于个社会嚟讲咧，都系一样好，学你话真系一种好 juicy， 好大家会好紧张。嘅嘢嚟嘅，因為嗰種叫做我嘅，你係我嘅嗰種擁有ownership 啦嚇，我哋講緊 係啊，但就算好似我呢啲咧，可能我冇一個特定嘅偶像嘅，我旁邊殼咁樣喺度睇，我都覺得係好多嘢 dab 到㗎。 係啦，咁所以就以前咧就係絕對啊，特別係偶像派就會有啲咁樣嘅嘢嘅。咁你問我而家有冇咧？我又真係唔能夠話俾你聽冇咯，少咗嘅，因為簡單地說咧，就一個好主要嘅原因，就係而家嘅人咧，即係一個社會個轉化嗰、那個進化過程咧，以前就淨係想我要擁有你，我心靈上要擁有你，而家除咗我想擁有你之外咧，我心靈上都會幫你送祝福。 其实正向 系啦，希望你好啊，咁希望你好嘅时候咧，咁如果你真系觉得你揾到一个好嘅伴侣，或者要建立咗个好嘅家庭嘅时候，我都会等你开心。 哦，定系心态系你揾咗个好嘅家庭，就系、是、我哋分手嘅时候 咯。系啊，咁啊，梗系呢个世界有辣有唔辣噶，系咪先？系嘛？咁所以就变咗而家嚟讲，就你话真系所谓嘅控制或者唔俾你拍拖啊嗰啲。相對係叫做我以我所了解係會少咗嘅，咁呢個第一啦， 寬鬆咗啦，真係， 係啦。咁第二咧，我會個人覺得嚇、又係個人嘅意見咧，同嗰、商業社會嘅發展嗰、那個生態多咗嘢啊，咩意思呢？以前其實偶像派賣嚟賣去都係嗰啲產品嘅啫、即係幾十年前，因為嗰個產品，即係嗰個商業市場嘅產品唔多啊，可以賣廣告嘅嘢唔多。咁樣發展到而家咧，其實乜嘢都有廣告賣嘅。咁變咗咧，其實我哋做廣告咧，最緊要一樣嘢係咩啊？我哋揾代言人。點解我哋要揾代言人而唔揾一個靚靚嘅 model 去做代言人呢？點解要揾啲大家有佢未必係最靚，但係佢嗰個認知度、辨識度、認受性高嘅人去做代言人呢？根本係因為一個叫做身份嘅代表。喂，你係一個行山達人，咁我買一個行山鞋，我梗係揾阿小白啦，唔通揾阿 Jerry 咩？咁呢個就係身份嘅問題啦。咁所以以前你話偶像派咧，咁就可能佢哋就會緊張啲嗰個身份啦。咁但係而家唔同咯，而家你單身嘅有單身嘅產品，你有拍緊拖甜蜜嘅有甜蜜嘅產品，你有家庭嘅，特別可能係有小朋友嘅，有 BB 嘅健康家庭嘅，又有唔同嘅產品。咁變咗用你嘅身份你能夠喺嗰個商業市場都揾到唔同範疇嘅叫做收入。嘅時候，咁我哋又相對又冇咁緊張啦。 但係有啲 artist 咧，即係可能佢個想法會係咁樣啊。例如真係嘅，佢單身嘅時候咧，佢就可以行一啲戀愛嘅路線啊，風魔萬千少男少女啊。咁但係佢都會結婚噶嘛。咁結婚之後咧，咁佢就可以行一啲譬如婚紗路線啊，或者係一啲婚姻介紹所，甚至乎第日有兒有女，有行親子嘅路線，其實係可以咁樣去嘅。但我好容易就会睇得到有啲嘅 artist 佢永远都唔想，我永远都唔想行亲子，我要永远都系行偶像。其实呢个系又点样去到处理呢？如果作为经理人， 咁啊咁讲啦，头先你举嗰啲例子咧，其实某程度上一次性嘅，系、嘛？婚纱一次性嘅啫，你都唔希望佢有第二次啦。 系啊，唔希望啊。 咁系啦，咁你嗰啲系一次性嘅嘢咧，咁变咗，但系偶像派咧就即系叫做即係長做長有啊嘛，係嘛？啲即係大家啲粉絲支持，咁所以就變咗其實我其實都係講嗰樣嘢咯。我哋早幾集先我講過啦。如果嗰樣嘢係行得通嘅，係 work 嘅，你又何必要一定要夾硬去主動地去 make 個 change 去改變呢？咁但係好啦，咁你話去到頭先你第一個問題問我就係話啲經理人點睇啊，或者啲合約點樣寫啊？其實我都周不時都有提嘅，其實有唔少嘅經理人合約，特別係 我簽你嘅時候，我同你合作嘅時候，我預示你係行偶像派嘅路線嘅。 嗯， 咁可能我真係會喺張合約上面咧就加插咗一啲，例如你即嗱唔俾你拍拖呢樣嘢就以前先有嘅啫，而家就可能真係冇噶啦。 嗯， 不過未必會俾你公開。呢樣真嘅， 哦， 係啊，會限制住你嘅社交，特別係社交媒體嘅帳號，唔，啊，可以公布呢啲。 會唔會話你社交媒體嘅帳號要由公司處理咁樣？會唔會㗎？ 啊，好多都會有咯，好多都會有。又唔可以話好多嘅，有啲有啦，有啲有啦。我唔能夠話，我唔想用多少去衡量，因為真係冇統計過。嚇，啊，咁，啊，絕對會有啦。咁，啊，或者就算我唔係公司去管理嘅，你出咗之後，我拿位手，我叫你刪咗佢咯。咁， 嗯， 但當然啦，而家刪走咗佢都係刪唔切噶啦，因為 曬圖噶啦呢個世界。 係啦，咁所以就係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嘅。咁， 啊， 你話至於合約寫到明唔俾拍拖，我都係嗰句唔俾拍拖，或者可能公司會同你講，喂你拍拖你要第一時間同我講喎，我哋要睇下點樣處理，點樣部署喎。咁，啊，但係你話係咪全部都係咁樣呢？我自己嘅個人見解，我就我不如咁講啦，我唔知道人哋點睇啦，點樣做啦，嗯。我嘅做法就好簡單，我係一個比較人性化，因為我哋呢啲即係叫做中小型公司，就唔係用一個制度性嘅方式去處理呢啲事情，係用啲比較人性化嘅方式去處理啲事情。咁，嗯，我就會覺得，除非嗰樣嘢必要，咁我就會真係喺張約度寫明，譬如話我。之前我都有提過，我唔俾你做嗰啲叫危險嘅活動，咁我喺張合約上面寫到明嘅。 係啊，係啊，係啊。 啊，咁就我唔會俾你跳降落傘啊，或者即係做嗰啲嘢，玩奔珠針啊嗰啲，我唔俾嘅，即係純粹我個人我認為唔俾啫。咁，啊，你覺得可以接受，你咪簽咯。咁， 啊， 但係如果我覺得你都唔係行偶像派嘅路線，我自己審視過我公司嘅時候，我覺得。你去拍拖其實都唔係好大件事啫，冇乜嘢啊，即係如果係正規正矩嘅，即係正正常常嘅咁樣。 嗯。 咁所以我就未必會純粹係為咗我個人，唔好理啦，懟咗落去先啦，你簽就簽，唔簽就罷啦，我就唔會咁樣嘅。 嗯。 因為其實你擺一啲 terms 落佢一張合約上面咧，簽嘅時候就梗係 OK 啦。 係啊。 咁但係當時日過嘅時候，一年半載或者兩三年嘅時候。開始人是會長大啊，或者會成長啊， 想法不一樣啊， 想法不一樣啊，遇到嘅嘢唔同啊。你而家同我簽，你梗係話俾我聽，哎，我乜嘢情感拍拖我都唔做嘅，我一心一意淨係做好我嘅工作。 啊， 但係當你遇到一個好嘅機會伴侶嘅時候，你又係咪真係會記得呢句講過呢句説話咧？ 梗係唔記得啦。 啊，咁但係咁我都係人嚟噶嘛，我都係過來人嚟噶嘛，咁， 啊， 所以我就會覺得如果嗰樣嘢我認為是緊要的，我才會加下去咯。咁，啊，如果不是十分緊要的，我又不想即係好像在今日簽張約，為了三年後準備三年後找交嗌咯。 咁呢個就真係人性喎。嗱，間公司唔同啊，咁可能有啲公司係啦，個政策亦都不一樣。但今日咧，我哋就傾住咁多先。下個星期可以再傾下呢啲咁 juicy 嘅題目噶 ，Jerry。 其實都仲有啲可以繼續，仲有啲細節可以跟進落去嘅。 好啊，好啊，好啊， 繼續講咯。 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唔該曬 ，Jerry， 拜拜。 唔該曬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绿色和平委托民意研究所进行的调查发现，6%的受访者支持同时推行北部都会区和明日大屿项目，超过60%认为应该先发展北部都会区，近15%的人就认为应该优先推动明日大屿。发展局重申，现届政府决心全力同时推展北部都会区和交椅洲人工岛两个重大发展项目，强调为了香港的未来不存在指责其一，强调必须要同时发展才能够扭转过去土地紧绝的情况。发展局又说，交椅洲人工岛经多年讨论成为土地供应优先选项之一，现在不应该再停留讨论是否推展，应该集思广益共谋深化人工岛发展方案。 政府表示非常关注在港岛部分地区发生的供电事故，机电处已经要求港灯尽快查明事故成因，并且在四星期内提交详细报告。政府说供电事故在星期三凌晨大约12:45发生，机电处在凌晨大约1:27收到港灯通报，一直和港灯跟进事态发展，监察港灯的修复工作进度。当局说在管制计划协议里面有赏罚机制，以年度结算计算，当局会在有关年度的核数检讨内跟进，并且审视今次的供电事故会不会触及相关的奖罚机制。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和武装部队再次同意停火之后，据报继续交火。快速支援部队之前在社交网站宣布愿意在当地星期三傍晚起全面停火24小时，武装部队其后回应同意停火，强调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但是前提是快速支援部队亦都会停火。不过进入停火时段，双方在赫土木总统府和武装部队总部附近仍然在激战，不时传出枪炮声。邻国乍得证实大约320个苏丹士兵因为怕遭到快速支援部队杀害逃到乍得，他们已经被缴械和扣留。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局部地区雨势有时较大，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朝早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映月台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而现时狮隧出九龙方向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观景台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在泽安村。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另外，香港仔隧道去返香港仔方向龙尾就在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浸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车龙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就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九龙塘会。新清水湾道去坪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去坪石近住泽山道车多，龙尾德望学校。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车龙在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科学院。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挤塞，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仲有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慢公屋。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BSE 有唔 少科目都需要使用计算机，但考生记得要带符合规格的计算机。 除了中国语文科和英国语文科之外，考生可以使用计算机应考其他科目，但是必须印有 HKEAA Approved 或者 HKEA Approved 的标签，并且不可以设有印刷或者显示图表、语文字句的功能，或者备有点阵显示模式。 考生亦都可以带备多一至两部后备计算机，但备用嘅时候需要放喺座位下。 考生更要留意，唔可以喺计算机背面书写，否则会被扣分，甚至取消全部考试成绩。 所以大家记得喺考试之前检查你嘅计算机系咪符合规格，详情可以参考考生手册。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同齐集五星星。 最近在地盘整亲啊，工伤唔使愁，有劳工处建造业工伤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帮你嘅神队友，受伤工友唔使轮候，就好快可以接受私家复康治疗，全程有专人跟进，咁就可以快啲好翻开工啦。私家服务都只系公立医院收费，雇主要依法喺工伤发生14日内情报，计划热线2293-7000。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金曲新时代。广播九十五周年，金曲荣誉大奖得主顾家辉先生，浪奔浪流半世纪香港乐坛，淘尽几许风云人物。无论历尽几次浪，世间始终只有辉哥顾家辉能够被尊为乐坛教父。 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五月六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九十五， 九十五， 九十五年 联系 香港。 我是 Ravi 严彩碧，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虽然我坐住轮椅，但是都无了我周围去的，就连香港电台自己制作的 CIBS 节目我都去开过咪的。香港电台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今日咧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局部地区雨势比较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7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周末至下周初咧仍然有几阵骤雨嘅。而家咧系23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今日嘅8:30啦。 咁大家就要留意翻啦。咁钟哥翻嚟电台嘅过程之中，路面情况如何啊？ 稳稳阵阵， 有冇见到对面线？ 稳稳阵阵， 撞车个位，头先 Didi 喺度讲话， 见唔到喎， 龙翔道， 龙翔道都咪见唔到喎，因为我唔想做八卦龙啊， 啱啦， 望住前面， 啱，做得相当之好， 左望右， 见到都话见唔到 啊。不过咧就翻嚟嘅途中有一段路咧就比较大雨少少，即系喺呢一个葵涌嗰头， 系 就大雨少少，好彩即系。好彩，啱啱翻到嚟嘅時候咧，即係喺出邊行入嚟一段路，我哋冇遮冇掩 啊 嘛， 係啊係啊， 啱啱停咗雨，咁、 哦、 我即刻我攞嘢咁啊走翻先啦。 真係啊，琴日咧突如其來啊、嗯，都有段時間落好大雨啊， 係啊，晏晝嘅時分啦。 我睇翻有啲報章嘅報導咧，直情可能有啲弱不禁風嗰啲簾篷啊，或者嗰啲廣告牌咧，瀉咗落嚟啄到啲車咯，成架啄爆咗。不過人冇事，但係都唔想見到呢啲畫面咧。 我、都有睇， 人冇事， 都有睇到啲尋日賣新聞啦、啊，就話到有啲商場啊，可能譬如有廣告牌啊，咁都有啲發生啲意外，都有人受傷啊。所以呢啲突如其來嘅強風咧， 係 即係不能不防。即系天文台一讲话，大家要走避，大家个 app 都会收到噶嘛。 系啊， 一走避嘅时候咧，听佢讲， 千祈唔好拗颈，听佢讲，搵个地方匿一匿先。 因为睇翻琴日都夸张，突然间有段时间咧，风速咧一度高达 一 每小时100公里， 咁都好快， 犹如九号风球啊！ 九号风球， 真系噶！如果计翻嗰个数据，佢真系犹如九号风球啊！突然间， 因为琴日咧落最大雨，大约11:00、12:00嗰个时候落最大雨嘅时候咧，我成日觉得啊，黄雨。似紅雨多啲喎，咁、你都唔知嗰個即係點樣啊？可能你計翻，可能咁啱真係淨係廣播度落咁大雨，可能周邊好多地方 又冇事，風平浪靜咁樣係 啊。咁呢個好得意啊！不過琴日我就諗起啲童謠啊，即係落雨咧 係乜嘢？ 有冇聽過啊？落大雨水浸街，阿媽搭柴上山賣嗰啲咁。 佢呢個冇聽過， 冇啊， 係啊，都係香港好有特色嘅一啲童謠啊。 但係早兩晚停電就冇啦。因为以前童谣是没有停电的嘛、 哦、因为根本没电你不是想说应该不是这样的停电就往后再讲讲一些开心的东西给大家听今天落雨湿湿这样讲这个之前都有在、节目那里讲香港旅游发展局呢早前就举行了这个 Hello Hong Kong 啦我想推介、香港、我至爱的体验30,000名香港地胆、纷纷就投选出香港必食、嘅第一位啦，即系嚟到香港必食嘅第一位，咁你哋应该有听过或者报章啦，今日就卖头版啦，就系话咧，点心系啊，点心饮茶，饮茶系属于香港嘅， 系 啊，饮茶属于香港，啱唔啱？ 唔系我有啲唏嘘啊， 点解？ 因为点心已经红咗， 但你个作品都系叫得闲饮茶，理论上你都有个前瞻性。已經成為了30,000名香港地膽啊！那個想法啊，同你好契合啊！ 因為咧，飲茶已經係紅據咗呢個榜嘅榜首， 係 好耐啊！咁即係話，如果係咁樣，而家佢係點心，以前係點心，而家係點心， 係 其實再落去都係點心嘅啫喎。 哦，咁啊，呢個最主要咧係推介俾咧一啲其他國家嘅朋友仔，可能 first time 即係第一次嚟到香港咁樣，咁啊話俾你聽，點心真係正嘅，你要食啊！ 有冇講邊一？款啊！ 我冇啊， 因為之前就淨係話係燒賣啊嘛， 燒賣 燒賣勁蝦餃， 係啊 係啊， 燒賣勁蝦餃。 但其實 睇下有冇機會有一年嘅兵器譜排名調翻轉頭，阿蝦餃又上翻嚟， 又上翻上，又爭氣， 或者煎蘿蔔 或者菠菜餃又上翻上嚟。 佢蝦餃燒賣咧，我哋永遠都係蝦餃行先噶嘛，但係啲人係中意食燒賣多啲。 係啊， 咁應該自己都係喎，其實 嗱，咁應該叫燒賣蝦餃啊，但係你唔會叫燒賣蝦餃，你一定叫蝦餃燒賣嘅喎。 咁又係喎， 點解啊？就好奇怪。 可能其他香港的人喜歡吃蝦餃多 啲，唔知啊，有好多嘢都係約定俗成，咖喱辣椒，咖喱辣椒，你有冇見到咖喱入邊？ 辣椒咖喱咁， 係啦，即係你講得 咖喱魚蛋都係咖喱行先啦， 係啊， 所以咧，我成日覺得蝦餃咧，佢呢個名啊排喺第一位咧， 係 可能係即係過譽咗啊，燒賣咧係被隱藏咗嘅，真係高手啊， 先揾蝦餃打頭陣，好啦，殺清曬啲人啦，就話隆重出場就係燒賣， 壓軸。 你哋话即系佢红句啫，你净系讲虾饺烧卖都有咁延伸嘅讨论，即系证明佢真系王者咯。 咁系啦， 系啊。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位咧，一定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以至咧直播室入面咧咁多嘅主持人咧都几中意。 街边嘢，街边嘢。 一定有啦，蛋挞咯，蛋挞就第三位啦。老实讲，晏昼3:30嘅时候咧，你整翻个蛋挞咧。是正的。 你哋中意食饼皮定酥皮？ 嗱，又有得讨论啦。钟哥，你讲先。 饼皮， 嗯。 哦，点解嘅？因为我中意食酥皮咯。 系，即系曲奇皮啦，饼嗰个意思系咪？ 系啊，但我个酥皮嗰个系个口感系多少少舒服啲嘅，即系中意食多啲。 谂下先， 系 我讲个最紧要一个交通消息先吓。窝打老道往尖沙咀方向，近映月台有车辆翻侧意外，龙尾咧。是沙田路近水泉澳村，现时狮子山隧道往九龙方向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啊！驾驶人士请改行其他道路啊，同埋多点忍让啊！唔该晒。 咁大家要留意翻啦。嗱，头先咧，钟哥就话咧个曲奇皮佢就中意啲啦。咁啊，做咗个调查先。小白，你又中意啲咩皮啊？ 酥皮定系咩啊？饼皮啊？ 饼皮，饼皮系嘛？ 系啊。 好啦， 我就系中意饼皮食落去够踏实。 不过好得意嘅，好多人都系中意食酥皮，特别系啊，即系我觉得。 啫。 系系 上咗年纪嘅人，你中意食酥皮多啲， 松松软软啊嘛。 可能系传统啊， 啲牙好啲啊。 同埋佢话有嗰、那个有层次感多啲，因为酥皮一层一层一层。 我就中意嗰个层次。 啱啊，你上咗年纪啦、 啊， 我都觉得酥皮咧个层次系强啲嘅。但系即系我细个嘅时候，由我认识蛋挞，即、就、系、是、第一次食蛋挞嘅时候，由于系饼皮，咁、所以咧，如果你问我嘅话咧， 系饼皮。 酥皮系好食啲，但系饼皮对我情意结就多啲。 有回忆、啊， 冇错啦，食嘅系回忆， 回忆的味道。 OK， 咁啊，蛋挞最好嘅朋友系乜嘢啊？ 奶茶啦、 啊，奶茶第二位啊，第二位啊吓，咁啊，奶茶对于我嚟讲都好重要嘅。不过依家朝头早又焗住，即系要饮咖啡，即系提神啊嘛。如果你俾我 casual 啲，即系真系可能叫做下午茶时间咧，我真系奶茶再加蛋挞真系好正， 冇抵触噶。咪飲鴛鴦咯，奶茶溝咖啡，鴛鴦呢個就係港式應該推介嘅嘢啊嘛， 係 全世界仲有邊度人咁樣飲法嘅？ 係咯， 兩溝喎， 係 咯，兩溝。 鴛鴦有冇喺個榜入邊？ 冇嘅，難難啲搞出去自己。我覺得呢啲變種嘢咧，可能個接受度冇咁高自己。 標準啲 friend 啊，呢個。 不過正話我講開蛋撻咧，蛋撻真係都係一個王者嚟嘅。你諗下。蛋撻出現咗之後，有幾多呢一類型嘅撻曾經即係都風光過？ 係 啊，譬如話葡撻， 係係 冇咗啦， 冇咗啦，係啊， 芝士撻， 冇咗啦， 係咪？椰撻都仲有嘅， 啊！你記得幾清楚， 係啊， 啲消逝咗嘅蛋撻類別你都， 仲有佢蛋撻，仲有一隻係比較偏白少少嘅， 啊，係啊， 即係而家我哋 蛋白啊，蛋白撻咁樣咯，係 又冇咗啦，即係蛋撻仍然喺度，你就知佢勁啊， 勁啊，勁啊！好啦，嗱，講多兩位先，有雞蛋仔同埋雲吞麵啦，即係細勇啦，都要屬於三萬名香港市民去投選嘅。咁當然今次嘅 Hello Hong Kong 嘅推介咧，就唔淨止淨係食物嘅。佢推介咗一啲美景啊，同埋咧一啲咧必到嘅打卡點咁樣。美景方面咧，嗱唔知咧拍檔們認唔認同啦？就係呢個大澳嘅漁村，第二位就係下白泥，第三位咧呢個真係勁啊！你去一次咧，你就知道哇，香港有啲咁嘅叫做湖光山色嘅，有個湖咧咩湖啊？千島湖。 千島湖。 第一次咧。 嗰邊 去嘅時候真係好 impress 嘅，即係好令到你覺得哇！香港有呢啲景嘅咩？因为呢个系疫情底下咧，大家去发掘出嚟嘅一个地方嚟嘅嘛。 系啊，打卡打到癫咗啊！ 嗱，小白你行咁耐山，讲真，你都系物竞游走啦，即系东去西，西去东啦。你系咪会少啲去呢、這个？ 唔系，千岛湖嗰边咧，其实佢都如果喺物竞第九段去嘅话，其实都唔难去嘅。咁佢嗰个位咧，其实佢本身千岛湖嗰条径咧，有几个位都影到嘅。咁即系当然，大家会喺最靓嗰个位去到影晒成个嗰啲岛啦。 系， 同埋咧，其实佢有阵时咧，佢会少水啲，有阵时多水。咁譬如而家雨季啦，咁落完雨嗰排，大家再去影嘅时候，其实系会应该会系最靓嘅，系啦。如果再能够系影埋有阳光嘅话咧，我觉得嗰个系。那個圖片構圖係可以好靚噶， 真係一個美景啊嚇！咁啊，鍾哥你拍嘢去過啦，下白泥啦，下白泥都真係好靚嘅。如果啲鹹蛋往日落嚟， 係嘅，但係嗰度比較難攞器材去嘅，即係你話我攞部相機一個人咁行過就比較方便啦，當 然係。 咁但係如果你話攞曬架撐咁樣成車去。真係有啲難度啊！唔係淨係我哋行唔行到啊嘛，你都睇下所有其他嘅工作人員抬唔抬到嗰扎嘢入去， 唔好拍群戲咯喺嗰度，拍翻一兩個人先咯。 你拍一兩個人，你都要攞器材啊嘛。不過即係隨住嗰、那個嗰啲器材嘅發展得咁好咧，你將來可能真係攞少好多嘢。譬如舉個實例啊，而家喺日本做緊嗰套真蒙面超人咧，你真係唔講唔覺，我睇咗佢個 making of， 佢有好多裏邊。是用智能電話拍的 哦，用手機拍的， 用手機拍 的。而家啲 MV 好多都是用電話拍的 喎。點解用智能電話拍呢？因為佢同一時間咧，佢擺咗十幾部電話喺地下度，攞咗好多唔同嘅角度，咁跟住咪拍咯。拍完之後佢翻去慢慢剪 啊， 我揀邊個位靚， 即 係可以咁樣， 係啊，你做導演。 就剪咗兩年啦，就 係。係啊，我完全冇諗過呢一個方法。 哇！佢揀 shot 都剪到 係啦，係 啊，揀咗兩年咯，剪咗兩年。 揀咗兩年。 咁係咪好值得睇啊？ 因為香港未做啊，所以好期待。我其實都係睇緊一啲片段。 好好好，嗱，講翻呢個香港美景先啦。嗱，呢兩個地方唔知阿船仔有冇去過啦？就係大帽山啊嘅日出都係靚嘅。仲有咧呢個。大澳嘅漁村，大澳你熟唔熟啊？港版威尼斯被譽為係咪先？ 我係最近唔知上個月去港台都有拍節目嘅，咁我就係做嗰個主持咯。 正唔正個地方？ 我 我嗰陣時係去咗一間酒店度拍嘅，咁原來發現咧，其實係幾好嘅喎。其實最好嘅位係大澳嗰個社區文化， 嗯、 即係變啲人係好淳朴啊，互相幫手。 即係啲鄰舍關係。 係啦，原來間酒店咧係會同啲鄰舍合作一齊，可能派飯啊， 嗯、 或者一齊搞啲社區活動啊。 嗯、 即係呢啲係幾得意，好似香港譬如市區係少咗呢啲咧，喺大澳都可以揾到。 有啲鄉土情懷， 相對冷漠係咪？出咗市區就冷漠㗎啦。 係即真係好遠，因為我哋行入去嗰段路咧係搭車嘅。 嗯 我哋幾乎全車人都暈車浪咯， 搞錯啊！ 咁我想講， 抖到 會唔會關啲司機事啊？嗱，我提供多一個方法， 唯一一個冇暈車浪就係個司機， 係啦，真係啊嚇！咁依家都想喺啲碼頭嗰啲多啲船可以去得到大澳啦，因為佢都個碼頭都想多啲，譬如研究緊嗰啲水上的士啊，嗰啲有機會去下。大澳咧，咁就唔使好似船仔咁样下都要运车落。 系啊，其实咧头先阿澳都有讲一个大帽山山顶嗰个位咧、 嗯， 其实某一啲景致嘅时候咧，你系可以喺上面影到个云海嘅。云、 嗯、 海意思即系你真系喺个大帽山山顶，其实唔系话好难上嘅咋。如果大家係用車嘅方法去代步嘅話咧，其實已經係差唔多上咗大半嘅。咁你只係需要大概可能由你停車嘅位置，即係有個閘口嘅。咁、那個閘口咧就大概行、我諗二十分鐘到咧，其實都可以上到最頂嗰個位，即係天文台或者係軍營嗰個位嘅。咁嗰度咧，其實喺一影落去或者你揾嗰個朝頭早嘅時候咧，只要佢個雲啊或者氣温啱嘅話咧，佢儲嗰啲雲喺度咧，你真係影到、你淨係見到雲，而你淨係因為你而家喺雲上邊啊。嗰、那個雲海個風景咧，相當之美麗。 雲上看香港， 好厲害啊！ 好似《西遊記》咁樣， 係啊，真係《西遊記》㗎。係 啊，咁啊，即係大家有咁多靚嘅景緻啊，當然要好好咁去打下卡、影下相啦。最後真係要講埋呢個旅發局咧，為咗感謝市民踴躍支持啊，選出最強推薦系列嘅清單咧，有1000個得獎者嘅，今日會陸續收到電郵通知㗎啦。咁有啲獎品咧，大家就去攞翻，因為咧你支持香港嘅旅遊業。香港旅遊業都支持翻你， 都多謝你， 係啊。 See your face again, 脸颊。 Edgar 光海家的滅珠 啊，咁啊，仲话多谢听众提供啊，仲话讲话白色嗰只塔咧， 系 原来叫鲜奶塔， 哦， 系、 哦， 多谢提供， 唔系叫蛋白塔， 唔系叫蛋白塔，鲜奶塔， 但我都形容到嗰个状态字啦， 蛋白啦， 系鲜奶塔，系啊，咁啊，最近咧都发现咧喺内地好多嘅网上边啦，咁啊兴起咗一啲嘅。熱潮咁啊，令到我都覺得啊，係原來每一個年代咧都有佢哋自己嘅叫做喺音樂上邊啊，或者影像上面嘅發燒啊，例如我都未出世嗰陣時候就已經有咩留聲機啊，即係黑膠碟啊，咁啊唱盤啊，而家咧就變咗你要揾翻呢一啲叫做黑膠機咧，或者舊款嗰啲咧，就變咗寶啦。 嗯，唔係喎，而家又復古喎。 係啊，好多人都買。 但係而家買嗰啲，譬如就算係都有啲新做嘅黑膠機嘅，咁嗰啲係啦，咁嗰啲機又可以俾你過 USB 啊，又成咁樣啦。咁但係有啲人就仍然係中意翻以前嗰啲 model 啊，咁就要都揾得幾辛苦。 係啊，所以而家睇翻《無間道》咧，睇下阿劉德華同阿梁朝偉第一次見面咧。好多年青人，佢哋喺邊度啊？呢度邊度嚟噶？點解有膽機？咩叫膽機啊？即係佢哋唔知噶啦嘛。 係啊， 要整間房噶，唔係帶個耳筒已經得噶啦咩？係 啊，而家其實帶耳筒咧就都係即係呢個題外話啦。因為點解咧？而家大部分人咧聽歌嘅時候咧就諗住我買個好好嘅耳筒， 跟 住就聽歌就聽啲好好音量嘅。咁但係係啱嘅。好嘅耳筒好重要嘅。 如果而家翻拍《無間道》嗰場咧，就係阿劉德華同阿梁朝偉坐喺度，攞個電話出嚟，開個藍牙， 一齊播歌， 係啦，塞入咗，塞個耳筒咁咪做咗噶啦嗰場。 所以個種都要好啊，即係簡單啲嚟講。咁但係咧每個年代一改變嘅時候咧，就後屘譬如就變咗做CD 嘅 Discman 啦，其後都出現過 MD， 我諗船仔都冇見過 MD， 完全唔知講咩。 有 CD 有 MD， 咁我啱啱嘅入行嘅時候， 知唔知道嗱呢度 係咯，咪 MD 機咯。 系咪即系入 cassette 带嗰啲啊？ 我转头攞只 M D 俾你睇下啦。 系啊， 嗱 M D 系会跌嘅，系有声。 M D 咪呢 个 咯。 系啊 ，M D 就系咁样，即系一个咧由 C D 进化咗嘅 M D。 问题系 好有趣噶。点 解我哋呢度仲可以用 M D 嘅？ 你唔好呢啲咁难答嘅问题啊！真系。 咁MD 咧，其實都完咗啦，佢嘅即係喺呢個歷史上嘅使命。其實原來而家內地佢哋火紅緊，又用火紅呢個字啊，因為佢哋興緊咧一種數碼相機，就係我哋以前，但我諗，但係20年前，大家啱啱由呢一個數碼相機300万像素啊，至到500万像素嗰一批咧。因为以前影完之后一出生嘅大家就抌噶啦嘛， 系啊， 外噶啦嘛，即系仲系用嗰啲传统嘅 SD 卡嘅时候入嗰啲，好啦，而家咧原来佢哋中意用翻呢一啲嘅机去到影相，再放翻上网，就系中意佢哋嗰个叫 texture， 系啦，佢哋嗰个感光器， 即系同而家中意影菲林相系咪有啲类似啊？ 似啊，因为像素低嘛，360×360， 系啊，咁有啲嘢你影唔到嘛， 即系个 JPEG 出嚟个 JPEG 个 folder 360×360。 以前嗰个叫摄影一路追寻嘅咧，就系越嚟越清楚，越嚟越清楚，要清楚到过亿像素， 系 追到咁样啦。跟住而家又翻转头。不如唔好咁清楚啊，蒙啲靓， 320万 够噶啦， 300万像素就已经够啦。咁变咗原来而家咧有好多人，佢哋真系就算内地嗰啲咧，佢哋都特登落嚟香港就真系啦，佢哋就去深水埗，去深水埗咧有好多人就系揾嗰啲已经吊住咗喺度嗰啲一步步嗰啲，我哋谂住系冇人买嘅废铁， 系啊， 而家变咗炒价添， 炒价添啦已 经，系啊，咁但系都得意嘅，因为佢哋揾翻嗰啲以前嘅感光系统去到摆翻啲相，影完之后就摆翻上网，即系大家去到 share 就话俾你听，原来而家呢个年代大家兴嘅咧，去回味旧嘅嘢咧，就系大概20年前，我哋都仲系谂住以前新嘅嘢，就系变咗旧嘅，呢个时代又改变咗啦。 愉快感觉嚟那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啊， 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啊，中午好，小白你哋好。 系啊，咁啊，星期四啊，咁啊，路面情况都麻麻地啦，咁啊，亦都落雨啊，咁啊， 股咧都麻麻地喎，琴日要跌一跌282点啦，咁啊科网股咧咁啊拖累恒指啊走低啦，咁啊好多只股份琴日都未如理想，今日嘅睇法系点咧？以至外围市况又有啲乜嘢新嘅 update 咧？交俾啊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该晒。 好啊，咁啊，先讲下你话路面情况系啊，大家如果真系出门口咧揸车要小心，因为咧即系过去呢几日咧，即系啲天气都好不似预期嘅，甚至乎咧你坐屋企都可能入一声咧斩一斩，咁跟住就发现原来停咗电啦咁。咁不过我都系住港岛区，我就好彩啦，我就即系斩一斩啫吓。咁但系咧就真系有阵时都讲唔埋嘅。讲到即系外围啊，新啲嗰啲嘢咧，咁啊真系又系不似预期、哦。就唔係呢個路面嘅情況欠佳，就係咧，即係啲車股咧嘅業績又好啦，又或者個別啲車股股價表現都係曳曳地。可能大家話：喂，唔係喎，睇到好多相喎，上海唔係車展咩得嘅咁？係啊，上海車展，哎呀，咁冇理由冇啲衝起㗎。係啦，嗱呢個就係正正我今日都想同大家探討一下嘅。嗱，事不離實，講到啲車股咧，即係都係我自己啦，即係無論係。即係上個禮拜啦，即係推介啊、揀選啊、講嘅啲股份，咁但係咧，亦都喺即係禮拜初嘅時間都講啦。嗱，正所謂咧，金融市場嘅秩序好簡單嘅啫，即係一啲咧預期嘅憧憬、希冀、盼望咧，想嚟令到股價做好嘅。但係如果成為咗事實嘅時間咧，咁就調轉啦，咁就會有獲利回吐反高潮噶啦。咁尋日啲車股已經開始就回啦，因為咁都已經車展咯，咁你仲想有啲咩憧憬咧？咁好啦，咁仲有咧就另外一間咧都要講講嘅。就是、今次車展冇嘅身影，但係佢咧就喺廠喺上海，同埋咧就即係全球亦都咧即係賣緊咧，都係一個即係最多嘅一個電動車嘅一間公司啦。 Tesla 減價， 即係美國上市，係啦，就 Tesla 啦咁。咁啊，奧斯卡就講啦，哇，減價喎、哦，係啊，佢係咁減價。咁點解要減價咧？咁呢個世界都簡單嘅啫，即係如果你話即係你嘅能力啊加價，咁梗係最好嘅加價啦。但要減價嘅時間咧，一係咧就想做多啲生意，一係咧就供應嘅過程，即係離唔開呢個原因。不過咧，講到第一季2023年咧，咁就真係新鮮滾熱辣啦！呢、這個就係啱啱出嘅啫，就係、是、Tesla 咧嘅營業收入咧同埋盈利咧都好接近市場預期嘅。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咧，就係、是、真係有所回落咯。咁啊，比起舊年咧，如果你話純利嚟講咧，跌咗成24%。咁啊，呢一個情況當然就唔算太理想啦。咁亦都客觀嘅事實就係，無論係成本啦，以至到競爭啦，都越嚟越激烈嘅情況之下，再加埋就仲要減價咧，咁啊論盡啲啦。咁所以就咁講佢咧，即係 Tesla 咧個股價咧就受壓嘅，琴日咧都有個下跌喺度。咁當然琴日頭先都講啦，啲車股就已經炒完兩日、三日有啲，咁跟住咧就已經啊回翻落去。咁呢個都係即係正常嘅一個情況啦，即係可以咁形容啦。咁同埋基本上尋日頭先阿歐都講啦，即係啲哇啲點講啊，啲新經濟股啊、平台經濟啊，好多唔同嘅板塊咧，都即係有一個即係下跌嘅情況。咁我諗都係建基於大家會覺得幾樣不明朗因素啦。即係第一，對於未來嘅環境，講緊就係聯儲局貨幣政策啦，可能仲會加多一次佢就停啦。歐洲央行嗰啲可能唔止加一次，可能仲要加多兩三次嘅息。咁啊，意思到即係美元就走弱啦。咁美元嘅走弱，咁其實我哋嘅港匯咧就跟隨住美元，但係又有個即係話息差嘅因素喺度啊。咁所以咧就令到個港元匯率又弱喎。咁港匯弱咧，咁我不嬲成日都講啦，港匯弱，港股冇得強咁。咁啊，呢個亦都係一個好無奈嘅事實。咁仲有即係，亦都因為即係隨住即係個港匯弱啦，有資金走啦，咁資金走嘅時間咧，就會令到銀行體系結餘下跌啦。銀行體系結餘下跌咧，就調翻轉咧，就會令到咧息口會有一個上行壓力啦。咁哎呀，咁啊幾廿樣嘢咧加埋曬，就所以令到咧近期嘅港股即係叫做彈咗上去，始終都企唔到，亦都甚至乎上唔到，即係呢一個即係去到21,000嘅呢個目標，咁跟住就會有少少回落。不過咁暫時嚟講咧，又唔使好擔心，即係我諗20,000咧又會守得住嘅。 嗯，所以問下 Dicky 就話講開 Tesla 咁樣啊，即係譬如汽車股都有分新同舊啊，即係舊嗰啲傳統汽車股啊，新嗰啲電能車。咁原來所有好多都分新舊啊，譬如嗰啲科技啊，新科技、舊科技有得分。基建而家都有分新基建呢一個板塊，同一啲比較傳統啲嘅基建，即係譬如新嘅，譬如長飛啊，又或者鐵塔咁樣啊。咁而家大家都好似好想望下啲新基建股呢個板塊，係咪而家可以望一望咧 ？Dicky， 我啊覺得咁嘅，即係我又唔會話好界定到即係何為新與舊，即係其實喺我眼中咧，就係只有有錢賺同冇錢賺嘅啫，即係永遠都係概念嚟嘅啫。譬如話，即係當大家講到哇，即係好似兩三年前咧，哇沙士概念，即係點啊？software as a service， 可能大家已經唔記得咗呢個 term 啦嚇。咁跟住，其實我就喺我眼中。咪又系软件系咪？咁好啦，哇！而家人工智能喎、哦，咪又系科技，咁即系点样啫？得机咁，紧要就佢有冇钱赚，同埋究竟佢做嗰样嘢系唔系可以最终极系带嚟一个好好嘅盈利效益？所以我首先我自己就唔会咁分先。咁但系咧，又系嗰句啦，即系到再睇落去呢一个概念嘅话咧，就好睇下究竟佢哋嘅利润率系点啦。咁呢个行业。就向來利潤率咧都唔係好高嘅。第二咧就真係咧嗰個所謂嘅即係人哋簡單啲講啦嚇應收帳就即係拖好耐數嘅，即係呢個都係個行業嘅即係正常嘅情況啦。不過咁過去呢段時間咧，其實就咁你講啲即係傳統嘅基建類股份咧，都係即係我推介甚至都喜愛嘅股份，因為客觀嘅事實就係、是。佢哋估值低啦，盈利嘅基礎都即係穩定啦。咁講緊即係喺未來，即係純粹講即係例如譬如話一啲央企嘅改革啊，甚至乎喺過去呢段時間，大家都比較集中睇啲央企背景嘅公司啊。咁佢哋亦都係做得比較好嘅。咁啊，但係如果你話啲即規模細啲，咁但係亦都係屬於基建，但可能佢哋唔係一啲即係做一啲好大型嘅項目嘅，係做一啲某啲環節嘅，甚至乎提供即係某啲嘅。即係工具啊、生產啊，喺個環節上高做嘅，咁可能就會係有個比較即係大啲嘅即係憧憬啦，個概念講得多啲啦，因為畢竟就到現在，即係所有嘢都係智慧啊、智能啊、城市都係智能啊，係咪？跟住咧駕駛都係自動啊，呢啲嘅世界啦嚇，但係我諗都要即係集中翻喺即係個別嗰啲即係盈利嘅能力身上啦。 咁今日就4月20日啦，其實仲有10日左右咧就已經去到五一假期咯，咁啊見到，例如喺澳門嘅酒店又話天價重現啊，咁好啦，咁啊豪賭股同埋個別嘅零售股份板塊咧，其實嚟緊嘅時間會唔會喺長假期啊，又表現做好咧 ，Dicky？ 嗱呢樣嘢咧，我就講咗都起碼兩三個禮拜，係啊，因為我自己都係覺得永遠要早少少嘅，即係炒車股咧。就唔好車展之前炒，係未車展啲人都未講嘅時間要買定。啲博彩股都係即係我自己即係推介啦，即係都係一啲即係可能我有寫過有講過。咁當然唔特別提啲名啦，但係你會發現近期啲澳門博彩股咧都已經好多都喺近期啲高位嘅，尤其是可能個別啲指數成分股嗰啲咧，更加就接近年內嘅新高。咁啊都反映得到就係客觀嘅事實咧，就係你話喂復甦之路。行得到未呢？咁各行各業，咁即唔使講嘅，就咁講內地最新鮮滾熱辣嘅 GDP 呢，即除咗出口之外呢，你都會睇到係即出行啊、旅遊啊、吃喝玩樂啊嗰啲行先嘅，因為嗰啲會係最快可以反映得到復甦。即簡單啲講啊，喂，你話我哋復常嗱，我第一件事去旅行先啦，係咪先？過個大海。玩翻兩手咁啊，輕鬆鬆嗰只啦，一定係會係咁樣。所以即係呢個板塊我睇好嘅，不過又係嗰句啦，就唔好真係炒到去假期嗰日啊，即係有時就係憧憬好大，咁跟住咧就永遠咧都會係去到咁上下嘅時間咧，就會有獲利回到反高潮。咁但係整體嚟講，澳門博彩股如果喺呢一秒鐘咧，我都仍然覺得仲可以睇過線嘅。 好啊，今日咧同 Dicky 講住咁多先啦，咁啊聽日再同 Dicky 傾偈好嘛？唔該曬你 ，thank you， 拜拜。 唔該 ，Dicky。 所謂清明斷雪，谷雨斷霜，今日就係24節氣當中嘅谷雨。 谷雨期间雨水多，湿气重，饮食应以健脾化湿为主。 人体呢个时候可能出现热气嘅迹象，适宜食得清淡，羊肉、麻辣火锅等等大辛大热嘅食品就唔适宜啦。 应该适量咁样食用凉性嘅食物，例如绿豆、鸭肉、萝卜等等，清热降火。所以我已经煲咗绿豆沙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遵守一生， 一路听呢个咧就阿瑞姐话，我已经煲咗绿豆沙啦，我即刻想问， 喺边度啊？ 系啦， 唔见嘅。 转头问佢攞， 有得食嘅咩？ 食晒啦， 系再煲咯。今日只谷雨啊嘛， 咪咯。咁啊，绿豆加埋红豆啦，系啦。咁啊，大家你要留意住啊，有个特别交通消息啊。咁啊，窝打老道往尖沙咀方向近映月台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喺度处理紧嘅。咁啊，龙尾就喺新田围村。咁啊，现时狮子山隧道往九龙方向咧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咧。已經取消，嗱呢個間歇性封閉措施已經取消，但係仍然擠塞嘅嚇。不過要注意，大老山隧道沙田往九龍方向咧，仍然係非常擠塞嘅。咁啊，龍尾方面咧喺呢個大水坑港鐵站嘅，咁啊大家要適時揾一啲啱嘅道路行啦。 係啦，咁啊道路方面嘅情況咧，有機會都未如理想啦。咁頭先再睇多少少咧，關於咧誒馬路上邊嘅報道啦，話又翻車又成咁樣。 係啊， 咁所以咧，大家有個温馨提示啦。咁啊個最今日最好嘅優惠個温馨提示就係你check 自己條胎先啦，真 係安全 係啊。 不過就話我講開話，而家落雨咁啊，當然要帶擔遮咁樣啊。我今日翻嚟見到一個異象， 係 咁有一個大約四五十歲啊師傅啦，咁啊企喺個巴士站等車，好似落緊微微雨。咁佢咧就唔企喺個巴士站頭嗰度，因為巴士站有個頂啊嘛。佢企咗出嚟，咁啊有啲毛毛雨撇落去，佢又唔擔遮喎。但攞住個手提電話嚟玩。咁我究竟係想係啦，係咪想測試下佢電話係咪入唔入到水呢？不過想奉勸，可能我心多，我想提一提大家呢，其實如果你喺一啲落雨啦，又或者係可能有機會有雷暴，而家雷暴警告添啦，直頭 係啊， 唔好喺啲户外地方經常揸住一啲電子產品，會有好即係會有意外發生嘅。 有機會有意外， 有機會發生，所以大家小心啲啦。 係啊，同埋依家啲天氣都唔穩定啦。嗱，24度氣温，相對濕度咧97%啊，咁注意啦，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日早上係8:30啦。 貿發局熱線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有私分喺度嘅。香港贸发局同华港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合办嘅第18届香港国际印刷及包装展，琴日起咧就一连4日喺湾仔会展举行啦。嗱，已经吸引咗好多嘅买家入场参观。今朝早咧，我哋好高兴继续请嚟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梁继祖先生为我哋介绍今年展会嘅情况噶噃。早晨啊 ，Joe。 早晨啊，私分。今年展览咧吸引超过呢个450间嚟自中国内地、香港、印度、越南同埋首次参展嘅匈牙利嘅展商噶，喺展会里面咧介绍全新嘅产品同埋技术，因应唔同行业嘅包装同埋印刷需求咧，大会亦都设有7个唔同嘅主题展区，网罗咗各种印刷同埋包装耗材、物料同埋设备，以及由前期嘅设计以至到印后嘅制作嘅服务等等一应俱全噶。好似食品及饮料包装方案呢个展区啦，就会针对食品同埋饮料嘅供应商而设。另外咧，因应环保嘅包装嘅需求咧与日俱增咧，我哋亦都有呢个绿色印刷同埋包装方案展区，提供全面嘅环保方案满足市场嘅需要噶。无论做咩产品，零售以至餐饮服务业都需要包装同埋印刷品噶，同埋佢哋嘅相關服務嘅，所以印包展亦都適合各行各業嘅企業嚟到參觀同埋採購㗎。 嗱，我知道數碼印刷咧就係近年全球印刷業裏面備受矚目嘅議題嚟嘅，唔知展會有冇啲咩相關嘅展商咁咧？ 市場越嚟越講求呢個低成本高效率啦，仲要兼顧消費者不斷變化嘅需求添，造就咗咧數碼印刷嘅興起，而且咧應用嘅範圍越嚟越廣泛。喺原材料、耗材及設備展區咧，就以香港的展商带来这个服装数码打印机，适合在全棉、牛仔布、麻布和帆布直接打印上去的，特别是人造纤维的面料上面都可以打印到鲜艳清晰的图片，而且衣服柔软也都襟洗的。 今时今日的消费者选购产品都倾向要求产品是内外兼备的，因此很多的公司都会透过优化包装以提升品牌和产品的形象。Joe话，不知道展会在这一方面有没有什么推介呢？ 我们这个印包展也都设有这个奢侈品包装世界的World of Deluxe Print Pack， 針對咗珠寶啦、手錶啦、化妝品、美酒等等奢侈品對包裝材料嘅質量、設計、裝飾同埋安全方面嘅獨特需求嘅，提供一系列優質嘅印刷同埋包裝方案嘅。有呢個香港嘅展商咧，就會帶嚟呢個全紙製作嘅呢個手提嘅酒盒。呢個酒盒不但可以摺疊啦、 所需要儲存的空間較一般的酒盒少，而且酒盒的尺寸和形象都可以訂製添，滿足不同買家的需求。 印包展就不單止為展商和買家提供一個優質的貿易平台，亦都促進了業界人士交流資訊。阿祖說，不知道展會期間有沒有什麼重點活動可以跟我們介紹呢？ 大會為期四日的展會呢，安排了多場的講座和研討會的，請來多個的行業代表從不同的角度去探討行業最新的形勢。例如今日我們朝頭早就會有商界環保協會聯同多個的環保企業代表分享邁向綠色未來，將可持續發展應用在這個包裝方案裡面的。而科技的應用在零售包裝行業已經越來越普及了。今日下午我們也邀請到香港印刷業商會介紹這個嶄新的印刷色彩控制技術 CTV。 明天的下午也都會請到這個香港數碼印刷協會的印前服務最新趨勢資訊科技在印刷業中應用的講座，有興趣的朋友千祈不要錯過了。 順帶一提，香港時尚家品展、香港國際家用紡織品展、香港時裝節、香港禮品及贈品展、香港國際授權展及亞洲授權業會議正在灣仔會展舉行，所以大家記住要把握機會參加。今早謝謝你Joe， Thank you。 謝謝思芬。 香港國際印刷及包裝展，詳情請參閱貿發局網頁 hktgc.com。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正在北京的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早上在北京教区主教座堂出席弥撒，北京教区主教、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李山亦都有出席。周守仁在台上说，天主圣神是合一的神，并不是分裂，所以期望北京教区和香港教区、香港教会和内地教会能够以合一共融，为所信所拥抱的真理作证。他又说希望两方有更多交流、合作、认识。他提到教宗方济各推动教会同道皆行的精神，说主教、神父、修女、教友都要学习互相聆听、互相尊重。李山就说希望中国教会能够在传教过程中得到平安，亦都希望香港教区同北京教区按圣意发展。清晨近六点，九龙塘映月台对开有货车翻侧，司机受伤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现场是映月台往九龙方向，40岁的司机驾驶一架中型货车沿窝打路道南行至近映月台，转弯的时候撞向栏杆，其后翻侧，司机清醒，在消防协助之下离开车厢，送院治理。有报道说，中国生产的无人机被出口到乌克兰战场，美国官员警告中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或者物资支持。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批评美国和少数西方媒体毫无根据地散布有关中国无人机出口的虚假信息，对中国企业造谣抹黑，对此中方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中国对无人机出口有严格的管制措施，所有达到管制标准的无人机出口都需要申请许可，防止用于非和平目的。又说国际上并没有对普通民用无人机实施管制，但是乌克兰危机以来，一些中国民用无人机企业已经主动暂停在冲突地区的业务。发言人又强调，中方将会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对无人机出口管制，同时呼吁有关各方一起共同加强管制。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4.74，瑞士法郎0.898，加元1.346，人民币6.887。 英镑对美元 1.243， 欧元对美元 1.096， 澳元对美元 0.67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544 点，跌5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95.18 美元，卖出 1,995.46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9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继续同你讲翻窝打老道啊！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映月台咧，较早前嘅意外咧，而家仲未清理好啊！由于要清理油渍啦，所以咧仲系有封路噶。咁不过而家龙尾咧就短咗啲啦，排翻去狮子山隧道公路啦，近住新田围村。咁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出九龙要间封嘅，咁而家间封就已经取消啊！咁再重复多次啦，窝打老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映月台，由于要清理油渍啦，所以仲系有封路噶。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咁狮隧出九龙嘅间封就已经取消。咁由于好多车咧行晒大老山隧道啦，咁所以呢个时间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大水坑港铁站噶，就系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大水坑港铁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奥运站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对出。咁窝打老道去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一段都系车多。咁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咁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比较挤塞啊。呢个时间咧就系一路路慢车啦，排翻去吐露港公路噶，咁所以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去翻大埔公路方向咧都系挤塞，龙尾就喺大埔教老围对出。咁而反方向大埔公路去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都系车多挤塞。咁而家龙尾就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另外一段嘅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锦辉花园。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教职员宿舍。咁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银线湾广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面对气候危机，政府希望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为减低碳排放，政府可以怎样减少依赖化石燃料发电，提高再生能源的使用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碳够了吗？今晚7:30，港台电视30日。 DSE 打气加油站， 今个星期六将会举行2023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英国语文试卷3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 想在考试之前为应届 DSE 考生打打气，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DSE 打气加油站的贴文留言啦。 你的打气说话就有机会在星期六朝早九点至十点 DSE 打气加油站被读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同齐集五星星。 嚟呢个球场玩，唔一定要最好波，但一定要最好倾。电视节目《足篮团》主持人前香港足球先生邱建威，火拍现役港队成员梁冠聪，每集邀请球圈各路老友为老吹下球场内外种种恩怨情仇。 今集请嚟本地球坛名宿黄文伟、余国森，重温上一代足球盛世。 《足篮团》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准时开播。 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我们的婚姻。 白百何饰演沈瑞星，全职妈妈，强势、任性、横蛮，而深厚的辩论功底更加令到她每次嗌交都赢。曾经的大学尖子，婚后相夫教子，回归职场，究竟是福是祸呢？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4月18日起，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最近天气一般啦，咁你知咧，人啊受天气影响啊，天气差，心情可能会有啲 down 地， 系啊系啊， 又讲得口音正啲 down 地，down 地咁样。咁但系你如果心情即系个天气好咧，心情又会开朗啲。 系， 咁但系所以今日想讲下咧，即系如果随住天气变化影响到你哋心情，你哋会唔会特别拣某一啲戏去睇、哦？可能系顺住个呢啲咁忧郁嘅落雨天，拣一套更忧郁嘅戏睇啊？定还是我调翻转头唔得啦，我要睇翻一套喜剧， 系 冲喜一下。 系， 咁你哋会唔会有啲咁特别嘅选择，因应自己个心情而去拣选某一类型嘅戏去睇嘅咧？ 会噶，其实真系会， 梗系会啦。 是我都会啊。不过我好搞笑嘅、我想起你讲起呢样嘢，我突然想起呢、如果当我 以为自己见到啲灵异事件嘅时候呢、 哦、 以为嘅啫，咁我为咗令个平复返我嘅心情呢，我一定会睇戏剧嘅。 係咪我睇戏剧。 但我都会揀我左眼见到。我左眼见到。 笑嗰啲啊，开心鬼咁样。开心鬼咁样。 开心鬼。开心鬼。你见到咩呀？我见到开心鬼。 係啊。有鬼又开心。有鬼又开心。几劲系咪先咁样。会平复翻个情绪啊、 会啊会啊！诶，嗰阵时我好中意睇《审死官》嘅， 系 周星驰嘅喜剧，几 好几好。 咁但系今日当然要讲《九品芝麻官》啦， 系啊系啊， 系咪啊？系啊，钟哥喺度，梗系讲《九品芝麻官》。 唔系佢有几套噶，你数唔晒噶， 系好多。咁但系我好记得， 你未出世啊？嗰阵时系嘛？ 未出世，但系我有睇周星驰嘅，我系好中意诶吴广德嘅，同埋唔好提嘅。 系啊，《九品芝麻官》真系好划时代嘅，系咪先？ 哎呀，好好笑啊！ 咁芝麻官系咪戚秦氏啊？就系张文， 系， 我好中意啊，我都好中意啊，系啊。 哦，九几年啊，我好似94年， 九几年都唔重要啦，古装嚟噶嘛， 而家都系睇都系古装， 系啦，冇嘢噶，所以 90年代睇系古装，而家睇都系古装。 你教我噶嘛，拍古装最好啊， 系啊，几时睇都得。 长青唔会老， 咩潮都唔紧要， 系唔会老， 而家睇 系啦，正所谓。 咁啊，船仔就要拣一啲即系比较忧郁啲嘅日子，咁就会睇翻。一啲喜劇， 系啊， 冲起啊， 梗系啦，唔系唔可以咁样 set 落去噶嘛， 系啊系啊， 咪就有啲就中意咩沉醉喺自己嘅忧郁里边啊嘛， 哦， 横掂都落雨啦，我今日心情唔好，加多两钱肉紧咁样睇多套， 可能有啲人嘅套路即系谂住系啦，钟哥所讲，我睇啲伤感啲嘅， 系， 然后就直头将嗰啲唔开心嘅情绪就借住佢抒发， 系啊，咁令系 啦，系啦，令到个人就开心翻咁样，咁但系我就唔用呢个方法嘅，我就会去揾一啲咧，佢专系讲，譬如真系好 sad 啦咁样。 咁就專係講一啲同食有關嘅 documentary。咁、 哦、 有啲咧，其實佢係會話俾你聽，例如喺歐洲邊度有啲好得意嘅食材，然後嗰啲食材可以咁樣煮嘅。咁、嗯、又或者喺東南亞有啲好特別嘅烹調方法啊，咁又會形成咗一種咩餸出嚟啊、 嗯？ 譬如喇沙咁講啦，喇沙佢原本係啲乜嘢嚟啊？咁佢話俾你聽，即係解釋翻俾你聽。然後你睇完之後咧，你就可以將你嗰啲唔開心嘅嘢咧。慢慢忘記咗、 嗯， 因為你一路睇嘅時候，佢一路佢講緊嘅係一啲 knowledge， 一啲知識俾你睇，跟住你就會諗啦，啊、哦、呢、這個幾得意，諗諗下咧，你就唔記得咗你唔開心嘅，然後你就會，哦都係想食翻碗辣沙先， 係、嗯、你就會 食埋之後咧，呢個人就 happy 翻啦， 即係你用嗰個視線轉移大化， 視線轉移，同埋 化悲憤為食慾啊， 係啦係啦，即係或者好似又係阿星爺嗰套戲啊，即係國產007咁樣，即係佢要掹粒子彈佢出嚟嘅時候點啊？睇 A 片 系啦， 视线转移大法，忘记悲伤咁样啊， 几好几好呢个方法。 嗰阵时唔系叫 A 片，叫咸大嘅， 咸 大啊！嗰阵时你谂下，你计呢个 MD 之后有一力作啊，即系将嗰个年代攞翻出。 阿师仔有冇？我唔系问你有冇睇过咸大？ 咁一定冇啦。 你知唔知咩叫做录影带啊？ 系 VHS， 系，知唔知咩叫录影带？ 唔知。 唔紧要啦， 因为以前有两种啊嘛 ，VHS 同埋 Beta 啊嘛，即系两个制式嚟噶嘛，就系即系唔使讲啦。 系我而家个我而家系皱晒眉头。 以前咧，我记得我细个真系闲话一两句咧，就系而家咪有啲仲有啲晒相铺嘅，嗰啲晒相铺其实我记得以前我细个嘅时候，嗰间晒相铺连锁嗰间咧。其實佢係做埋租碟嘅服務嘅，唔係唔係租碟，係租帶嘅服務。咁佢咧就係有個架喺個，有一、一辣嘅架，然後嗰個架上面就貼咗好多嗰啲一個牌嘅。咁你要租嗰個帶嗰套電影嘅帶咧，你就攞嗰個牌落嚟就去櫃頭嗰度，我要租呢個。咁咪就會攞嗰啲一可能三四餅，跟住就俾你啦，你拎翻屋企睇啦，睇完之後可能兩三日就要還啊咁樣嘅。 係 呢啲都係船仔都冇經歷過。 而家都唔需要租啦，因為好多人都係上網啊。 系啊， 唔使租。 依家用咗串流平台啦， 有串流平台啦， 咁所以即系睇法唔同啊。我有啲朋友依家睇头先你讲嗰啲星爷嗰啲作品，全部都系喺串流平台睇嘅。 系啊， 即 系佢哋已经买晒。 我都系，我都系。 系啊，系啊。咁 不过顺带一提啊，正话阿小白讲话佢想睇辣嘅嘢，记唔记得之前我哋曾经讲过有一套喺串流平台，一套叫做《新辣道》啊嘛。 哦，记得 日本嘅电视剧啦。咁佢今次有第二季啦。 哦，有第二季。 不过就唔喺串流平台两边播，即系佢喺日本嘅 日本电视台嗰度 做，就讲翻。即係同樣嘅故仔， 可能遲啲都有咧。 咩未知 啊？係我自己就睇睇下 Woody Allen 咯，因為好好噶嘛。因為你睇 Woody Allen 嗰啲戲，你唔使用腦啦。跟住佢又嗰啲過場咧，有好多爵士樂噶嘛。即係佢每次嘅過場都會用好多 jazz 嘅音樂去編排咧，你又會覺得。啊，好似個心都會開心啲啊！你聽 jazz relax 啲啊，咁樣即係唔使好似濕立立啊，又要落擔遮落雨咁樣咧。咁佢嗰個情迷系列咧，其實佢冇講過任何嘢噶嘛。你睇翻佢無論係情迷巴塞隆拿，情迷下雨天啊，情迷乜，佢所有情迷系列咧，其實都係講愛情咯。係啊 ，what is love 咯。咁你講完之後，其實你冇得著嘅，冇對白嘅。你只記得啊，呢、這個愛馬仕東即係 Amazon 做得幾好，呢、這個 Garfield 做得幾好，呢、這個哥連費夫做得幾好，完結噶啦。咁我覺得幾好嘅，其實睇佢啲戲都 睇有 好 多 Allen 就要睇佢嘅台詞啊嘛，即係佢寫得好。好幽默啦，同埋好里边有另外一种意义喺里边。 细个睇唔明嘅，依家当然即系扮嘢话睇得明啦，系啦，扮嘢就话睇得明啦。但系有阵时你当即系叫消闲娱乐片，其实你睇都可以好轻松咯。 咁譬如话呢啲落雨天气，我当然谂起自己拍戏嘅时候落雨点样拍啦。其实好有趣嘅。如果当我唔同岗位对落雨嘅时候拍戏咧，好唔同嘅。譬如我做演员，我唔系好中意落雨嘅时候拍戏嘅。因为咧，咁你成日要补妆啦，个头又湿咗，因为你未必一定担住把遮噶嘛，咁未必一定系担到把遮，跟住个头一湿咗咧，又连唔到气啦，好多麻烦嘢。咁跟住咧，收音九成系唔用得嘅，因为落雨啊嘛，啲雨声接唔到噶，即系你剪嘅时候你剪埋噶嘛，咁即系话，唉，弊啦，今日如果导演话照拍。唉，冇计啦，即系话你预咗要翻去 dubbing 啦，即系要翻去再配多次嗰个声，因为落雨啊嘛。咁如果你作为其他，譬如摄影师又好 ，K 的 其他嘅工作人员咧，又系辛苦嘅。落雨 你又要即係我係工作人員，我唔可以擔遮噶嘛。即係我比如兜頭淋緊，但係我拍緊戲。嗱、 嗯， 你話除非人造雨又唔同啦，我專登拍嘅 水車 咁又唔同，因為我哋做曬準備啊嘛。咁、 嗯、 但係調翻轉頭，當我做導演嘅時候咧、 嗯， 我就好想拍落雨戲啦，因為我可以擔遮啊，同埋落雨出嚟嗰個意境。是靓 是高啲嘅， 系靓。 不过咧，机器组都系烦嘅， 系噶，要做多好多准备功夫噶。 系啊， 咁我就试过有一次，就系上一次拍电视剧嘅时候， 系 就系、是、突然之间落雨咯。 嗯， 但系冇啊，因为我嗰日拉屎一早啊，我唔拍唔得啊，即系一定要焗住拍， 即系个天送俾你嘅。 系啊，焗住拍，冇啊，但系我嗰场戏唔系落雨啊嘛，系、哦、啊。 咁点搞啊？最后 indoor 咯，室内拍 喺个凉亭咯。即係改咗個涼亭裏邊，同埋要等咯，落雨啊，等啊，等到冇落雨，喂，你開機咁樣咯。咁所以有一套戲咧，我就覺得落雨嘅時候，大家不妨攞出嚟欣賞一下。都好多年前啊，非常突然，因為佢成套戲咧就落緊雨。 即係套戲叫非常突然。 非常突然啊，係啊，係啊。 哦。 系咪阿青云啊？ 等我 search 下先。 嗱，佢成套戏咧就系落紧雨去拍嘅、 嗯， 而且佢个名字就话咗俾你听啦，非常得意。佢个结局可能而家好多人睇过，已经知道个结局系点噶啦。咁我就唔去唔使讲啊，大家都知道。如果睇过未睇嘅，睇一睇啊，留意最后啊，最后，因为佢个古仔就系非常突然咯、 哦， 你估唔到个结局吓， 系 你真系咁样。真係咁樣喎、 啊，嗯， 所以呢個結局咧係喺落雨嘅時候睇咧，你倍感另一種嘅嘅、哦、心神。 佢嗰個名應該譯做《重案組之非常任務》咁、嗯、樣，係啊，咁有幾個唔同嘅譯名嘅咁樣，咁、嗯、啊都係阿賭 Sir 作品， 賭 Sir 啊， 銀河影像嘅喎， 咁 啊, 啊 有青雲啊、畫哥啊咁樣咯， 係 啊 ，Ben 思雄啊咁樣咯， 咁、啊嗯、所以睇個結局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啊。因为佢系专登拍到成个戏都好似落雨湿湿咁样， 所 以睇嘅时候咧就会觉得，点解佢最后要摆一个咁样，就系、是、希望嗰种嗰、那个嗰、那个 mood 啊，嗰个气氛咧，会有一种嘅凄美。咁所以咧呢套戏我都几推介大家，如果有机会嘅话咧，攞翻出嚟论一次。 电影网十分满分八分啊，有 系啊， 哇，咁好高分、啊， 可以望一望。 有冇睇过咧？真系要大同大家分集下咁啊。好啦，咁啊，落雨湿湿啊，留喺屋企啊，睇下啲好嘅电影都系件开心嘅事嚟嘅。 早晨，早晨，我是嘉明啊。今朝早呢个日子想提下你，原来同拍卖系好有关系嘅，唔系就话拍卖嘅物品，而系个拍卖官啊。究竟系点解呢？转头话你知啊。Ask you, do you want me, baby? Cause I think I want you to. Do you want me, baby? Cause I think I want you to. Do you want me, baby? Cause I think I want you to. Do you want me, baby? going twice sold 呢一句，经常都会喺啲拍卖官嘅口中听得到。但你又有冇留意过，其实拍卖官都有佢哋自己嘅日子噶？原来今日4月20号就叫做 National Auctioneers Day， 即系拍卖官日啊！据闻第一次有拍卖呢个情况出现咧，就系喺公元前500年，当时系喺 Babylon 巴比伦出现嘅。而去到17世纪末，更加开始成立咗有全球第一次出现嘅拍卖行。而喺美国系几时发扬光大嘅呢？据闻原来佢哋第一位嘅总统 George Washington 都好中意透过拍卖嚟收买一啲珍藏噶。不过后期去到网络世界出现咗有拍卖嘅地方，譬如话 eBay 等等呢一啲嘅平台，拍卖官嘅作用就似乎少见咗啦。加明我自己最中意咧就系出席一啲慈善筹款嘅活动，有拍卖官喺度，真系可以鼓励到啲善长人翁出手出得大力啲噶。所以今日要向各位嘅拍卖官致敬 ，Enjoy National Auctioneers Day。 打气加油站。 今个星期六将会举行2023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英国语文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 想在考试之前为应届 DSE 考生打打气，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DSE 打气加油站的贴文留言啦。 你的打气说话就有机会在星期六朝早九点至十点 DSE 打气加油站被读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同齐集五星星。 钟哥，我哋好难先揾到一个学生妹系坐喺直播室嗰度，就系阿船仔啦。 系 你由帮由叫人打帮你打气啦，到你有机会帮人打气啦， 系啊， 个感觉系点啊？ 好激动咯， 好激动啊！ 吓，真系你我嗰阵时咧系真系又系英文嘅啊，唔系中文咧。 你真系好激动，我听到佢你个你 之后你就我听。啊！嗰陣時可能真係你哋小白或者阿歐係有份讀嘅嗰啲加油站咧， 係唔奇啊！ 係啊，真係個係舒服咗嘅， 舒服咗係 好緊張㗎， 有冇釋懷同埋放下咗？ 係啊，有少少㗎都，有少少放下咗緊張。咁同埋你係全部人坐喺個殼嗰度一齊考， 即 係 真 係 需要別人幫你打氣嘅。 系啊， 好 紧张。 我哋阵间就录一个宣传声带先得。 系啊，系啊，系非常之需要噶。 你唔讲咧，我真系唔记得。 系啦系啦， 你既然一讲，阵间即刻录。 系啊，咁因为要透过宣传声带帮一众嘅 DSE 嘅考生打气啊，咁啊亦都有好多嘅要准备嘅事项啦，譬如你考 listening 啊，部收音机得唔得啊？或者调翻转头其实对于考生嚟讲都好多嘢好不确定性。哇，天气唔好考唔考啊？嗰个地方点去啊？咁呢啲都系要事前咧做定一啲准备嘅。往后时间再同大家讲多啲啦。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要跌啊，跌79点，标普500指数咧跌不足1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反升3点。不过睇翻咧，其实外围市况咧都系相对淡静一啲啊。嗱，琴日港股咧成交都系差啲嘅，咁啊睇翻咧，港股 ADR 指数咧按比例计算咧就收报有得升嘅，升6点啦。不过咧啊，调翻转头再贴士啲啊，同大家睇下。新加坡港股的期指咧就低水20点啊，睇嚟咧假期前夕咧交投淡静咧，以致大家好似个投资意欲咧都争跌跌，唔知系咪啲心神咧都去晒订机票啊吓，唔系股票嗰度啊吓，咁啊究竟投资市场有咩新嘅动态？转个头开市，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阿欧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呢一个环节咧，继续请你啊，林苏豪理群篮球联盟嘅总经理尹志远 Ranson 啊，同我哋分享嘅 Ranson 早晨啊 ，Hello 早晨， 系早晨啊！咁上个礼拜你就啱啱落机啦，咁啊，今个礼拜应该适应咗个时差，不过继续跟进下咧，去到洛杉矶湖人嘅训练中心嗰度啦吓，咁究竟啊有啲乜嘢唔系大揭秘嘅，有啲乜嘢专业嘅训练系统系大家几估唔到嘅咧？嗱，我哋常常咧都会睇到好多NBA 嘅球员啦，喺个训练模式嗰度咧，有投篮机啦，或者有好多唔同嘅设施啦，去课佢哋training 啦，一啲健身嘅系统啦，连佢哋嘅团队都系好多嘅，物理治疗团队啦，今次咁有啲针灸嘅团队啦，好多唔同凡此种种嘅，不如你又分享一下今次去到篮球训练中心嘅一啲体验啊，好唔好啊？唔该。 好啊 ，thank you。咁今次咧就相当之感谢 NBA 啦 ，NBA 咧就嗰边安排咗咧，我哋可以去到洛杉矶湖人啦，同埋洛杉矶快艇队咧两队嘅一个训练中心咧，俾我哋去参观嘅。咁首先第一次咧，我哋去嘅地方咧就系洛杉矶快艇嘅一个叫做训练中心啦。哇，咁去到相当之唔同啦，佢唔单止净系一个单栋式嘅 building， 系全栋都系训练中心嘅地方啦。佢嘅庞大咧，即系个占地嘅大细咧，相当之令哇！原来美国 NBA 训练中心系咁噶，快艇队咁样做咧，一路入去啦。咁、那个门面啊，相当之靓。咁佢哋仲要有人去带我哋参观。咁首先我哋去嘅地方咧，就系一个球员嘅我哋叫做休息室啦，即系简单啲嚟讲 locker room 啦。呢个应该都系好多人好想去嘅地方。咁啊，湖人队同埋快艇队佢哋嘅最大嘅会唔会分别啦？或者系个共同之处啦，就系入边系绝对唔俾我哋去拍摄嘅，因为都尊重翻球员嘅个人私隐啦。但系咧，哇，两个嘅 locker room 咧入到去真系不得之了。你都知啲球员啊，六七尺高就基本噶啦。哇，佢哋坐嗰啲凳啊，佢哋个 size 啊，同埋别啦，系 LeBron James 佢哋个 locker room 摆放嘅嘢咧，哇，真系好深度有趣啊！ 譬如系啲乜嘢咧？嗱、对上一场啦，湖人队啊赢波啦咁样，跟住詹姆斯都成为焦点所在嚟噶，咁佢又有好多嘅动作啦，有一个加冕啦，我记得啊，即系有球三分波入完波之后，哇，有个戴上皇冠啊，有 crown 咁样for king 咁样，你都知道詹姆斯啊，成日叫自己皇上詹姆斯噶嘛，咁样 ，OK， 咁啊，唔知有冇呢啲咁嘅挂饰或者有啲咁嘅 decoration 咧，喺啲 locker room 嗰度睇到， 都有个皇冠喺佢个 locker room 喺佢个张凳度噶， 系咯，都几配合翻个剧情。咁除此之外，仲有啲咩可以观察得到咧 ，Ransom？ 咁我哋入到去啦，去个训练中心啦，即系除咗头先所讲，其实我觉得佢哋真系相当之重视球员嘅身体，因为咧佢哋真系有好多唔同嘅设施，例如佢哋有啲冻池，有啲热水池，俾佢哋赛前赛后去做一啲可能热身同 recovery 啦，可能甚至乎可能有一部机咧系唔知系咪零度定系负几多度咧，系帮佢哋尽快去 recover 佢哋嘅身体，因为有时佢哋要打 back to back 嘅比赛，我哋知道相当之会攰，因为始终真系好高强度嘅比赛。咁佢呢方面真系两队嘅球队啦，我谂应该全部 NBA 球队都应该有噶，就好重视佢哋呢方面嘅身体恢复嘅设施咯。 呢一啲嘅设施其实哇都好嘅配备，老老实实，即系作为球员，除咗享受呢啲设施之外咧，其实真系有嗰个功用嘅，因为喺个消除疲劳嗰度咧，大家都知道系好有效噶呢一类嘅冷热水嘅水疗咁样啦，即系叫做用啲水嚟可能做啲 jacuzzi 嗰种嘅治疗啦，估计系咁样啦。咁啊嗱呢一个你就觉得哇好豪华啦，咁至少香港冇球场或者冇球队拥有呢啲嘅设施啦。咁除此之外又再睇到啲咩咧 ，Ransom 吓？ 哇！咁入到去啦，佢哋个训练场馆啦，应该系最重中之重嘅一个地方啦。先讲湖人队啦，哇！湖人队佢哋入边嘅训练场馆咧，佢哋系有两个主场馆同埋两个半场，咁即系三人，我哋叫half court啦，三人赛嘅大细啦。咁因为佢哋其实无论佢哋嘅正队球员啦，同埋佢 G League 嘅球员啦，其实都会喺呢度训练嘅。咁佢呢个训练咧，首先啦，啲波啦系多到根本你都数唔晒系有几多个啦。咁特别湖人队啦，佢哋系有晒所有嘅佢哋以往嗰啲叫挂咗衫嘅荣休嘅球员咧，所有嘅名喺实上面，特别系 Kobe 嗰个咧，无论着咗灯同埋熄咗灯咧，你都好明显见到专登系个 spotlight 咧，系射住佢哋个 number 824嘅。 唉，真係好懷念高比嘅，其實好老實講一句，即係每次講都係啦，咁係啦，咁係亦都喺 Lakers 入面係相對好尊重嘅，即係當呢個又可以延伸多少少關於 NBA 嘅文化啦，以至今時今日嘅唔同啦，舊時就One Life One Team 啊嘛，咁呢個都係鼓吹嘅，咁當年高比班人都成日傳佢話會離隊啊，或者人哋會用好多錢去挖角啊，但佢冇咁樣做到，但你反觀依家最流行係兩個字係咩啊？抱團。 好團係咩意思呢？就係話，喂，唔係隻球隊 trade 走你啊，因為呢我就未試過有冠軍指環嘅，咁啊去啲勁隊咁樣啊 ，Ranson 又勁，阿 O 又勁，啊邊個阿強又勁，咁啊大家三個人對啦，三巨頭啦，舊時冇巨頭噶，一個就係一個咯，就算差，咪自己承擔翻球隊打得唔好嘅結果咯，係咪先？即人生或者球员或者球队都有高低潮啊，冇理由次次都系你玩晒你赢晒噶，咁所以我真系好欣赏高比拜仁嘅喺呢一方面嗰度，系啊，咁啊，所以你话去到呢个虚拟货币中心，即系改唔到口啊，成日都虚拟货币中心，即系有相应嘅一个尊重咧，绝对系无可厚非咯。嗱，美国之队咧，当然学到好多嘢啦。咁啊 ，Ranson， 咁啊，下集再同我哋可以多讲少少啦。球员方面或者今次你睇波嗱，疫情我估大家有两三年未飞过去美国睇波啦。咁你睇波嘅时候啊，个感受系点啦？啲 Lakers girl 系点样啊？唔系呢个讲笑啫。咁啊，下集再同我哋多啲分享好嘛？多谢Ranson 教练同我哋讲咁多，咁下集再倾过好嘛？多谢，拜拜。 翻支吉他出嚟先啦，我哋 Metallica， 哇，好耐冇听过佢哋作品啦吓，即系感觉咧，令到今日湿漉漉嘅天气咧，都带嚟一点冲击。今日又同大家讲下一啲财经资讯，新鲜滚热辣嘅内地公布第一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4.5%， 表现胜于预期。好多嘅大行啊，都预测如果系咁嘅推演嘅话咧，有机会啊将今年嘅中国经济增长预测咧由6%上调到去6.4%。佢话咧呢份嘅季度报告咧表明未来咧会有机会进一步增长，因为内地第一季嘅 GDP 数据印证了中国重新开放强劲的复苏能力，包括在旅游相关的产业链、消费、服务行业都有显著反弹。如果是好像预期那么好的话，看来复苏力度都相当之大。正所谓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阿奥。 运输署已去信车主通知大家，而家喺运输署登记嘅电子联络方式，仲未申请车辆贴嘅车主可以用信中嘅电子联络方式收到一次性密码，就可以方便申请啦。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早晨啊！9:25嘅时间啊，咁啊，直播室入边有阿奥啦，同埋孔奕璇璇仔一齐揾阿畅出嚟咧，倾下偈啊，讲下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睇。早晨，阿畅。 早晨啊，奥，早晨，璇仔，早晨，咁多位。 早晨。 早晨。今日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有咩好节目先好嘛？ 好啊，好啊，好啊。 系啊，咁啊，介绍下今晚7:30嘅铿锵集先啦。咁啊，逢礼拜四晚嘅7:30有呢个铿锵集，咁啊今集咧就同大家讲下咧香港人啊喺用电嘅碳排放嘅情况嘅，咁啊话说咧我哋面对气候危机啦，咁啊政府有一个期望嘅，咁啊佢啊定下咧呢个2035年啊就呢个碳排放希望减到半，咁去到2050年咧甚至实现呢个碳中和添嘅，咁啊佢哋有个计划嘅，就系为咗咧减低呢个碳排放咧。就希望咧減少依賴呢個化石燃料發電，就提高再生能源嘅使用率。咁但係佢哋究竟實際執行上有啲乜嘢方法呢？咁今集會同大家睇下啦。咁另外啦，亦都會咧喺個節目度同大家咧發掘一下咧政府啦或者企業啦各界點樣用多咗嗰啲電嘅源頭啊。咁睇下有冇辦法可以喺個源頭嗰度減少用電，幫手嚟減碳嘅。 咁大家就要珍惜能源咧，就睇下呢一個鏗鏘集，你會知道更加多。好啦，船仔有冇中意嘅足球員啊？嚇， 好少睇波， 好少睇波。 就算睇，已經係世界盃咧，睇梅西。 我睇梅西，梅西都係足球員嚟。係 啊， 咁你都答得幾好， 係咪睇巴比？ 好嘢，好嘢，幾好幾好。嗱，我哋啲女主持而家都開始識波啦嚇。咁接住嚟8:00呢個節目又係講啲乜嘢嘅咧？ 冇錯，咁啊8:00直落啦，今晚就係有一個新嘅節目叫做足男團啊，咁啊足男團啊，足球嘅足啊，男子嘅男啊，咁啊講翻本地嘅足球嘅，咁啊船仔可以睇呢個節目認識香港嘅足球啊，咁啊呢個節目咧就由兩位主持人啊，就係、是、前香港足球先生嘅邱健威阿邱啦。咁啊，同埋現役嘅香港足球代表隊嘅成員啊，梁冠聰做主持，佢哋每一集咧都請嚟咧唔同嘅球圈嘅朋友啊，即係分享下喺球場上同埋下佢哋有啲乜嘢有趣嘅事。咁啊，第一集啦，打頭陣啊，請嚟兩位大哥老前輩，第一位咧就係有呢個神童偉之稱嘅黃文偉，咁啊，佢早喺1960年咧已經參加呢個羅馬奧運會㗎啦，咁啊係真正嘅老前輩。咁啊，另外一位咧就係參加過呢個519戰役嘅前輩啊，余國森啊，佢當年打左閘嘅，咁啊，佢曾經咧連續6年咧喺香港都當選為最佳11人。咁啊，佢兩位咧今集會上嚟同大家傾下偈，就講下咧香港咧60-70年代我哋嘅球壇咧嗰個輝煌嘅往事，講下我哋當年有幾巴閉咁話㗎。 咁大家又可以欣賞下啦。咁哇，好耐冇睇過優仔做幕前喎，唔係即係除咗足球評述啦，當然你有時睇足球評述，但係佢做主持咧，好耐冇睇啦嚇。好，跟住同船仔一齊食下嘢先，千城百味喎，係咪啊？ 冇錯啊！咁啊，我哋每一集都帶大家走遍咧，我哋全國大江南北，認識下唔同嘅美食。咁啊，通常都係嗰啲好花巧啊、好特別嘅嘢食。但今集咧就比較樸實啲嘅，咁啊帶大家睇下米同埋面。 咁我哋好多華人咧，我哋嘅主要嘅糧食，無論我哋住喺南方定北方啦，米同面都可能係我哋最主要嘅嗰兩款嘅糧食嚟噶啦。咁但係咧，即係佢哋除咗餵飽我哋之外咧，唔同嘅配搭咧，又可以變化出好大好多唔同嘅菜式出嚟嘅，咁可塑性好高。咁我哋今集咧就會帶大家真係走遍全國啦，睇下咧唔同地方嘅人點樣去到處理、去到料理米同埋面。咁有啲蒸、有啲煮、有啲炸，乜嘢都有嘅。咁想認識多啲嘅朋友咧，今晚十點半記得留意《千城百味》啊！ 好，咁食得是福啦。咁節目咁豐富，當然要睇實咧港台電視31、32啦。唔該曬，唱 thank you。 唔該曬。 好，咁船仔同我哋睇埋個天氣好嘛？ 好啊，今日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幾陣嘅狂風雷暴啊。咁最高嘅氣温咧，大約係27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咧，明日間中有一兩陣骤雨同埋有雷暴，周末至下周初咧仍然有几阵骤雨嘅。咁而家咧就系24度，相对湿度95%。呢个雷暴警告取消咗咯。 系啊，不再行雷啦，系啊。 系啊， 咁几好啊，你都几好喎，依家开始读天气都开始上手啦吓，咁啊，继续俾心机，加油努力啊！唔止要鼓励下啲 DSE 嘅考生嘅，鼓励啲新同事都系啱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职安健条例，包括经循可公诉程序，定罪最高可以判监2年，同埋罚款1000万。简易程序罪行嘅检控时限由而家6个月增加到9个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今个星期五刊宪之后，新嘅罚则由下星期五开始适用，之后要做大量宣传教育同埋推广等嘅工作。孙玉涵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由于修例牽涉層面多，考慮到本港以中小企營運較多，當局同時要修訂其他600多條有關職安健的罰則，希望修例之後對於改善職安健有大幫助。他又說法庭在判刑的時候會考慮被定罪單位的營業額和財務等資料，不會導致無法負擔的情況。不停车缴费服务易通行下个月7号清晨5点起在青沙管制区实施。运输署说截至今个星期二已经发出的车辆贴增加到64万张，占全港车辆总数80%。另外超过1/3的车主仍然未开立易通行户口，亦都即是未完成整个程序，到时将不能够自动给隧道费。运输处首席运输主任何君恒说，处方的热线中心和客户服务中心都已经增加人手支援市民申请易通行。他又提醒车主应该根据指示安装车辆贴，包括至少和其他电子装置相距10厘米，亦都唔好用静电贴，以免过隧道嘅时候侦测唔到车辆贴。美国最高法院颁令下级法院撤销终止怀孕药物米非司酮使用许可的裁决，暂缓执行期是延长2日，直至当地星期五晚，给法官有更多的时间考虑相关裁决。换言之，米非司酮在市场上的销售权暂时得以保留。德州联邦法院一个法官早前裁定撤销米非司酮的销售批准，美国司法部不服，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寻求颁令紧急终止执行德州联邦法院的裁决。在美国，目前使用药物进行流产的个案占所有流产方式的1/半以上。米非司酮在超过20年前获美国药监当局批准使用以来，当地数以百万计的妇女曾经使用。如果最高法院决定不介入，米非司酮的使用将会受到限制。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26点，升58点，总成交金额5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32点，跌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快手49.45元，跌2.25元；腾讯控股360元，升2.8；美团138.4，升2.8；�阿里巴巴92.3，升5仙；友邦保险84.45元，跌5.5元；金沙中国有限公司29.85元，升1；金思瑞生物科技22.35元，系升7.5元；银河娱乐59.7，升1.7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34.84，瑞士法郎0.897。加元1.346，人民币6.888，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96，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28631点，升24点。港金报1869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6.24美元，卖出1996.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映月台嘅交通意外系仍然处理当中，咁但系暂时未有车龙，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受阻，经过要小心。另外，粉岭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古洞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车龙喺白石坳。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中文大学较早前曾经有坏车。咁啱啱已经拖走咗，而家车龙喺大埔滘。再跟进翻，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学园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车龙喺理工大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喺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车龙排到去沙田医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曲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而家龙尾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系挤塞，车龙去到天马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车多，龙尾喺昂船洲大桥近住污水处理厂。仲有太子道东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慢车，而家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喺马场。仲有屯门嘅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封路情况，大角咀嘅大全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东行去返大角咀道方向近住大正街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嚟自动漫《鬼灭之刃》刀匠川篇在四月头的时间已经正式开播。今次作品的主题曲和片尾曲同样都是找来 Leader 加上 Man with a Mission 他们的合作。Kitsunano Kiseki 成为片头歌曲，也都成为我们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的排台作品。今天星期在我们的推介里面也都找到这一首合唱之作 Leader Man with a Mission Kizunano Kiseki 半之奇迹。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在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不要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啦。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金曲新时代。广播九十五周年，金曲荣誉大奖得主顾家辉先生，狮子山下。曾经以电视剧开餐送饭的是他也是你和我，当年情留在心中好像醇的酒，即使世事常变，顾家辉的经典却拥抱着永恒。 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五月六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七。通常影视颁奖典礼，无论中外都喜欢将男女主角、导演奖项压轴揭晓，大众感觉上他们比较重要啲。点解我哋会咁谂？你可能会话咧，当然啦，主角呢啲先系焦点所在。又系嘅，其中一个吸引你睇戏嘅诱因就系边个系主角，相对比较少会讲边几位系配角。大家觉得演员要有翻咁上下份量，先可以做到独当一面嘅主角。所以绝大部分从事演员岗位嘅年轻男女都有一个期望，有朝一日自己可以成为主角，独当一面。其实除咗新晋演员，父母对自己嘅仔女都有相同期望，希望佢哋大个之后独当一面。讲嚟讲去，究竟乜嘢系独当一面？你可能又会话啦，独当一面即系只要我行出嚟，个个都会睇我，冇人抢到我风头，边个喺我隔篱都冇所谓，只要有我个名存在，就系代表一切。 父母会觉得仔女独当一面就是可以成为出众的人才。简单来讲，可以话俾乡亲父老听，呢个系人中之龙，人中之凤。最紧要系佢系我生出嚟嘅。所谓嘅独当一面，就系话俾其他人听，到底我有几叻咯。表面上睇嚟系希望人哋知道自己能力有几强，身份有几高，冇咗我唔得，因为我系重要人物。如果你系主角，佢又系主角。到底边个比较独当一面多啲呢？你嘅小朋友好叻，佢嘅细路都好劲，咁边个系独当一面？所以又要将独当一面牵涉到金钱，只要同钱挂钩，咁就容易判断啦。你已经好独当一面，不过唔够我咁独当一面，因为我比你搵到更多钱。如果从呢啲角度去睇，所谓嘅独当一面就是其他人对你嘅睇法，你嘅能力、你嘅地位、你嘅价值。当你追求到别人对你嘅认同、满足嘅金额，是不是已经独当一面？真正嘅独当一面应该有能力独立担当一方重任，仲要有一份责任感。当你能力比其他人强，更加要令到同你一起做嘢嘅人可以开心工作，营造到一个安心环境。真正嘅叻唔系要话俾人听你有几叻，追求独当一面亦唔好流于表面。当你真正可以独当一面，呢四个字其实已经无需出现。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哇！呢、這個都勁喎，真經典喎、啊！呢一隻歌係咪？係 啊，係 啊, 啊！世間始終你好啊！正話同阿船仔講，佢話佢同佢阿哥中意試唱呢只啊嘛。 係啊係啊，一齊聽羅文同欣妮、 啊。所以我問佢：喂，呢隻歌你喺邊度聽翻嚟嘅先？你就係佢阿媽細個嘅時候聽。 平衡時空啊嘛，你想講啊？ 冇理由聽過㗎、啊嗯。跟住我再問啦，你兩個唱唔唱到先？ 梗係唱唔到啦。 好高音啊！ 高音到咁樣，仲要係即係你少啲氣都搞唔掂。 係啊， 佢成隻歌都喺嗰個高峰位裏邊唱，少啲氣都唔得。 係啊，係啊， 係 啊， 你講就係啦。你 hit 綜藝大佬啊，一刀 好難。 你知依家興翻唱嗰啲中年好聲音啊，老年好聲音啊咁樣。 唔係我上次咪話咯。下一次應該搞個老年好聲音， 係 係啊，應該俾啲再即係長輩啲嘅，等佢哋發揮佢哋嘅興趣。 依家都未夠長輩，你覺得中年好聲音未夠長輩係 嘛？未，仲有啲真係 咁到時就唔係周國峰做評審噶咯，可以挖揾啲再資歷深啲嘅師傅們喎。系啦，收歌，因为你老年好声音，你真系要收歌去评论一下咯，会唔会系咁样啊？ 可以啊， 系啊，咁啊，大家有阵时唱歌咯，系可以减下压啊，同埋即系都话，如果心情唔好咧，多啲唱歌啊，好好唱口咧，逼自己叫做抒发咗出嚟，其实就真系帮到手嘅。 系啊系啊，我嗰阵时，譬如我而家翻工啦，或者做功课压力好大咧，我就喺间房度。闩埋房门喺度尖叫唱歌咯，仲、要有时咧，因为我间房有类似 studio 咁样嘅物体，即系好似麦咁样嘅。 因为你要扮嗰啲 系啦，我要扮嘢嘛，咁我就喺度唱歌咁样咯。 哦，咁啊好啦，咁啊大家系啊可以轻松下，唱下歌仔都系开心嘅。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今日短短地啊，简简单单啊，想同大家整下一味嘅餸咧，就系关于咩咧？就系关于啲蚝啊，生蚝我谂好多人都中意食啦。咁但系如果攞蚝去到就系烹调一啲嘅食物咧，其实我自己咧都一样几喜欢嘅。同埋我觉得同比起净系食生蚝相比嘅话咧，嗰啲要叫做煮过嘅蚝咧，我食得更加安心。即系起码我食生蚝我自己知自己事， 系 十几只啊到顶，但系又想食。 尤其是嗰啲咧，你喺街市买嗰啲美国桶蚝啊，你一定要煮嗱，呢、這个就真系要用翻嗰个啦，屈我啦，屈我啦，咩屈啊？姜葱屈蚝咁样系嘛？ 系 啊， 如果系蚝，通常都系姜 姜葱屈啊，系嘛？ 姜葱咧，去到煮呢啲蚝咧，我真系都可以食好多饭，因为净系嗰啲汁咧。你都已經可以同啲白飯一齊撈埋，又好食啲葱，我又中意食。 呢、這個我同你調轉喎， 係咩？ 如果我食姜葱蚝咧，我就麻麻地送飯，我中意就咁食， 就咁食啊！ 因為已經好漏啦，嗰啲蚝咧，即手槍咁大隻噶嘛。頭先講嗰啲美國桶蚝咧， 係啊係啊係啊， 好鬼誇張嘅喎，真 係。可能我係偏向中意用個汁咧去到送飯，因為啲汁咧我又會落下啲酒店啊，所以其實咧都相當之香啊嚇。好啦，咁今日咧就係好簡單啫。就是、白灼生蚝，咁唔需要特别啲心思去做嘅，咁当然 讲完噶咯， 咁都要啲处理嘅，咁点处理呢？咁就係攞嗰啲生蠔啦，咁先攞啲。 特登講俾你聽㗎、你有霎椰菜， 啊、 你都唔知道小白用心良苦。 我聽人講，我教大家白灼蝦。系啊，洗完之后灼水 好喎。白灼虾都要落啲柠檬落去嘅。 同埋白灼虾咧， 白灼虾都有嘢要做嘅。 想食得暖胃啲，冇咁寒咧，就攞啲姜片，就一齐去打白灼佢。 讲翻嗰个白灼蚝先， 系啦，有做过嘢嘅，都有做过嘢嘅。 咁咧就攞啲生粉先去，即系洗一洗嗰啲蚝啦，然后就冲一冲水，啤啤水咁样。好啦，跟住咧就可以喺呢一个蚝嗰度啦，咁你就可以先霎一霎佢啦。咁啊霎嘅时候咧，其实都唔使话太过花呢一个。心神嘅啫，咁你见到佢都已经熟咯，咁其实就已经 OK 啦。咁你捞上嚟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准备定一啲，譬如系蒜蓉啦。我自己其实几中意咧，去到加一啲泰式嘅甜酸酱。泰式嘅甜酸酱再加蒜蓉咧，就当系一个芡，咁我可以打喺个面嗰度嘅。咁如果你话喂我霎完嗰个，虽然我叫白系啊白灼生蚝，咁另外亦都可以，我自己中意食辣嘅话咧，嗰啲甜酸酱就唔辣嘅。咁我另外咧亦都会攞豉油啦，再攞呢一个嘅辣椒咧，就整一个辣嘅豉油，再淋多少少喺个面嗰度咧，就点缀一下。咁我亦都会准备定头先阿欧都有讲，阿钟哥又有讲啦，就系准备定啲柠檬，不过我就会准备定青柠，咁啊挤喺。 呢一個上邊咧，咁你就發覺其實原來白灼生蠔咧食落去都可以咧幾清爽嘅， 幾夏天啊呢、這個 幾夏天，所以我覺得幾啱去到做頭盤，咁啲人睇下中唔中意啦。如果中意嘅話咧，就今日夜晚可以試一試啦。 我的享樂時代。 你哋系，我觉得虽然呢个题目唔似啊，你哋应该唔容易面红嘅，但我想问一下大家容唔容易面红咧？ 好容易面红嘅， 好容易噶， 系啊，好容易嘅咋？哎呀，咩啊？面皮薄啊，好容易噶。 咁你系饮咗酒定系？ 系啊，平时都系嘅，即系通常面红两种情况啦。A 就系饮咗酒，你好快面红啦。B 就系 尴尬，俾人笑， 俾人笑嘅时候面红啦。 边个够胆笑你啊？依家仲 有 冇啦？ 有啦， 佢夹硬讲话自己容易面红。你喺娱乐圈到咗呢啲新位，你笑人多过人笑你 啦，打横行噶啦已经。 而家我哋呢啲咩啊？我哋只不过系处之泰然啫，点会冇人笑啊？ 冇可能，冇可能。 不过我真系遇到呢啲情况咧，我都系好容易面红嘅，即系呢个都系好容易。我成日覺得係咪嗰個心臟有事啊，定還是咩嘢？ 冇事，冇事。 因為唔係個個係咁啊嘛，所以就覺得係咪我有啲嘢咧？如果唔係嘅話，我應該叫唔面紅嗰啲人睇醫生噶啦嘛。喂，我應該好容易面紅嘅喎，你都冇嘢咁樣。咁應該係邊一隻啊？ 阿船仔，你易唔易面紅啊？你開個題目出嚟。 其實我係我對上一次面紅已經係中一咯，即係以我有記憶以嚟啊。 即系你唔会面红嘅， 因为我嘅面皮有啲厚，即系个人有啲自恋。 你唔系唔怕丑啊，直头唔知丑啊嘛。 系啦，唔知丑有啲自恋。我对上一次面红系中一，有个男仔唔知当众表白，系啦，嗰次真系面红啦，因为成班啲同学喺度欢呼，咁嗰下面红啦。 咁你有冇好开心啊？ 冇啊，好尴尬。 应该系玩招个男仔 嘅。冇，唔会。 中一嘅时候咧就唔识嘅。 唔系，所以而家咪后悔到而家咯。 而家。 到而家冇人冇啦，冇再第二个表白过。 我连面红嘅机会都冇啦， 我头先都话啦，系啊，你唔好讲过头说话，后生仔即系细个啊， 后悔到而家 系 咯。你伤害咗个男仔心，我成日话咧，嗰啲男仔咧细个真系潜力股嚟噶。 你真系唔知嘅， 佢肯做呢啲咁嘅表现咧，佢将来必成大 器， 系咪先？你中间已经表白咯，系咪先？ 点啊？咁面红有啲咩关系啊？易或者唔容易？ 咁嗰个唔系，我想问翻个男仔依家有冇联络噶？仲 冇。 我想问嗰个男仔系咪已经成为大器？ 系啦，成为上市公司主席咁样系咪？ 我谂上市公司主席应该未知嘅，同我已经差唔多年。如果呢个年纪做到上市公司主席， 有的首先有嘅， 系啦，咁但系我暂时未见到嘅， 要啦， 系暂时希望唔好自己后悔啊， 忘记他啦， 系啦，原来咧，当你嘅身体嘅交感神经啊。是有刺激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即、就是你的身体有个肾上腺素呢是会增加的。那你就会心跳加速啦瞳孔放大啦、然后你靠近你皮肤的血管呢都是会扩张的。那就先会面红。是啦那但是呢其实是好的。是啊原来面红是好的。不过看看你什么角度啦。就喺个社交上面系唔错嘅， 系因为点啊会有呢个费洛蒙产生出嚟系嘛？ 有少少呢个就真系有啲关事嘅。有时譬如女性系容易啲面红噶嘛，虽然唔系我啊，系啦，咁女性比较容易面红咧，佢哋估咧系有可能系女性为咗向男性去证明自己纯洁嘅演化反应嚟嘅，即系演化出嚟嘅。系啦不过人类学家都讲咧，面红系可以促进呢一个社会嘅关系嘅。系啦，你个感觉就系你比较容易无害啊。 哦， 咁容易啲，系啦， 觉得你单纯，你咁容易面红嘅，你一定 系啊， 唔会谂埋啲衰嘢啦。 系啊，甚至加州大学都有个研究咧，话人倾向系会出现尴尬反应嘅人去做朋友咧，系容易啲。令人信佢嘅，咁所以钟哥应该系容易啲俾人信任 嘅，俾人信服啊， 系啊， 系因为你容易面红， 系啊，交朋结友可以帮到手，你面红呢一个伎俩吓， 系啊，所以话搽胭脂系真系有用嘅，即系你红粉飞飞个感觉系觉得啊，你可能系纯洁啲啊，容易啲信任啊，咁你社交上你笑咩啫？ 我唔知啊，我又唔易面红嘅，我应该唔易面红啦，系嘛？你睇咗我十几年啦。 咁你成日都晒到黑啊嘛，比较你好难睇到你红唔红啊嘛， 就系红咯，就系、 是啊、 你都睇咗十几年，我发现自己都系唔红咯，红嘅就唔系坐喺度啊， 唔系坐喺呢度都可以好红嘅， 系啦、 啊， 咁啊，但係即係如果你話 眼紅咁樣， 眼紅嘅，以前即係。以前僆仔時代游水嘛，唔會游水啊？點解啊？紅眼睛嗰啲又即係有粉啊！即係譬如就話船仔講話咩誒？我哋要即係容易面同比較好，都係嘅。有陣時你覺得，如果你同一個朋友傾偈，佢間唔中會有啲面紅嘅感覺，你會覺得啊，好似好好有可愛嘅感覺嘅， 係 即係會有一種容易啲親近嘅感覺多啲嘅，真嘅 係咪啊？小華。 系啊，好啱啊！我觉得， 我唔系讲紧我自己，好似讲紧我自己喎。啊，唔怪之啦，真系， 几好，几好，几好。船仔拣啲题目几有趣， 最中意啲中意面红嘅人。 讲下讲下，好似讲紧我自己。 嚟紧揾多啲呢啲题目啊！ 我仲系可爱教主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